院的报告显示，比利因为结肠癌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27去世。比利17岁的时候协助巴西在1958年首度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在1962年和1970年协助巴西国家队三夺世界杯冠军，是他毕生的最高荣耀。有统计指，比利职业生涯射入1281球。他在1977年退役，近年健康恶化，多度入院治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20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33.0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55，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美元，卖出1,81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系已经6:09啊，吓咁啊，13度嘅气温比寻日咧就低咗2度嘅感觉啦。相对湿度75%，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今日12月30号，亦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天，亦都是农历的12月初八，今日呢对很多人来讲，如果回到今天的工，下次再回工的时候，很多打工仔都已经是2023年了。回顾2022年，自己的工作或者社会病毒的情况啊，影唔影响到你啊？呢啲其实大家都有好多深嘅感受嘅，咁所以咧喺今日嘅时间可以咧调整一下自己啊，来年有啲咩计划咧？帮自己谂下个方向系啲乜嘢咧？咁如果连方向普通嘅目标都冇嘅话咧，咁啊其实就系、是又系嘥咗一年嘅感觉，咁所以都希望咧，大家有自己嘅方向啊，可以揾啲事情咧，令到自己可以不断咁进步，你就每一年咧都唔会觉得咧系浪费。病毒已经影响我哋嗰个嘅社会嘅节奏啊，生活嘅步伐，我哋唔可以再俾佢咧影响我哋咁多啊吓。咁所以希望2023年大家亦都咧有一个更加美好嘅一年，呢个系即系衷心祝福大家嘅。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继续今天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月同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仍然能够同你哋见面。 晨光每日一格。 估唔到咧，喺今日朝头早听收音机嘅时间咧，或者一打开个智能电话，都已经有好多关于咧就系球王比利离开嘅消息咁。咁啊，的而且确咧，佢系非常之有位传奇嘅球星，三夺世界杯冠军，咁啊史无前例。早喺之前嘅时间咧，咁啊亦都有传到咧，其实佢健康状况咧，亦都就系欠佳。咁啊，喺今年82岁啦，咁啊，亦都离开咗我哋，系绝对系可惜嘅。能够喺10几岁嘅时候都已经咧能够得到世界杯冠军，咁啊，而且咧一直带领住巴西，咁啊，巴西有今日仍然能够咧啊，心口入边镶有咁多粒星星咧，佢绝对功不可没。喺佢人生嚟讲咧，亦都出现咗咧，就好似好多嘅风浪咁样啦，带领住球队。特别是国家队做得非常之好的成绩，不断的努力呢，他自己都说到，纵然有人说他足球的天分非常之好，都是一样地说的，需要呢加上的呢就是 99% 的努力才能够做得到。有很多东西呢，不是说譬如足球的赛事，不是说你愿意努力呢就又会有成果的、哦，又唔系话计算，又可以计算得到最后嘅结果系啲乜嘢？如果计都计到嘅话，咁啲赔率公司啊，或者各位嘅球迷啊，即系如果系赌波嗰啲啊，赚系发晒达啦，咁啊点会越赌波越穷先得噶？咁所以咧，佢亦都话到，既然唔能够计算嘅话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不能够咧，就系每一场嘅赛事啦，用特定嘅部署去到做，就我哋人生一样，永远都有好多不一样嘅意外。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挑战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能够期盼好像比利所说一样，每一场球尽全力去到踢，然后寻找一个最美好的结局。他自己也是一样，每一场球奋力去踢，就像我们人生的生命一样，每一个的难关我们都会尽力去到迎难而上，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

以自动记录使用者的路径以及实时的位置。万一呢行山期间呢不幸意外发生的时候，搜救人员就能够按住这个记录大大缩短搜救的时间，最终帮到的呢是自己。警方亦都话到已经引进咗最新阶段嘅流动装置定位系统，市民如果就利用 iOS 型号嘅手提电话拨打999求救，系统亦都可以即时就自动精确找到呢一个嘅位置。警方亦都指出已经就紧密同其他嘅手提公司啦系统嘅供应商洽谈，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平台上面广泛去到应用噶。啊！呢一樣嘢咧，的而且確咧係絕對我哋需要咧，就係好好地關注啊！因為咧，發生意外嘅時候啦，即係如果冇人去到拯救我哋嘅話咧，其實係都好非常之麻煩啊！而且相當之危險啊！更加咧有統計就指出啊，單獨行山出事嘅死亡率接近10%，即係一成啊！咁所以咧，大家先至咧見到警方有呢啲嘅呼籲，希望大家咧就下載 GPS 嘅應用程式，可以幫忙咧就縮短呢啲搜救嘅時間。有阵时，如果大家谂住去郊游下嘅，OK 嘅，咁但系始终咧，记住一样嘢，安全先至系第一啊！ Cloud 雲浩影的氣流。 晨光第一線，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如果大家去上紅葉的話呢，其實都挺值得去的，因為現在都已經紅色了，所以咧，亦都即系欢迎各位游人咧，就自己去到揾附近嘅就近嘅公园啦吓。咁啊，之前都有提过嘅，咁啊，可以再提多少少喎。例如咧，上红叶嘅，如果你唔想去到荒山野岭嘅时候啦，都有啲咧就临近市区嘅，包括咧就系北区公园啦、青衣公园啊，甚至乎咧就香港动植物公园啊。香港动植物公园其实基本上咧搭港铁就都已经去到噶啦。咁如果你話係佐敦谷公園嘅話咧，咁其實喺港鐵彩虹站 B 出口咧，都一樣係可以去得到嘅。嗱，好多嘅地方咧都一樣可以欣賞到呢一個嘅紅葉啊嚇，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細味一下咧就係紅葉嗰種嘅靚靚。其中咧，如果大家想再欣賞多啲咧，就係唔同地區嘅紅葉佢哋嗰個嘅欣賞嘅盛開指數啦。咁其實康文署咧推出咗一個全新嘅網站，叫做康文賞花情報。咁將會咧就定時更新咧就八種受歡迎嘅植物同埋開花嘅資訊。咁其中包括咧就紅葉啦，即係楓葉啦、紅花楓檸木啊、櫻花、黃花楓檸木、公粉羊蹄甲杜鹃花，同埋咧就大花紫薇以及咧就荷花等等噶，呢啲咧都系香港非常之热门嘅花朵。每一次开嘅时候，都有好多游人咧就喜欢去嗰度影相拍照嘅。咁啊，有咗呢一啲嘅叫做index 新嘅指数之后咧，大家揾翻相关嘅情报就会更加容易啦。唔知道大家喺 Happy Friday 嘅时候会唔会真係走一转去欣赏一下附近公园嘅红叶呢？如果係嘅话呢，可以影多几张靓相迎接2023年喎。 偶尔会跌进孤独，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肌，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俊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记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无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内面。 再加上徐浩田是林若玲啊，呢首嘅作品啊，嚟自红座星嘅《生活服常》啊，都系我哋而家经常最盼望嘅一样嘢啊吓。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73%，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发源号陪住你哋嘅早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卢影林报道新闻。巴西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多名球星在社交网站发文怀念一代球王。巴西的尼玛形容比利将足球转化成艺术，令足球这项运动和巴西的知名度得以提升，比利的魅力将会一直存在。阿根廷队长美斯尚在和比利的合照，愿他安息。法国前锋麦巴比表示，永远不会忘记这名传奇人物，希望他安息。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向巴西和比利的家人致以深切哀悼。斯朗说，单以一句再见不足以表达足球界的伤痛。比利在足球上一直启发数以百万人。巴西1970年冠军队成员和比利并肩多年的里维连奴表示，比利是永远的王者，现时已经转到上帝的身边，希望他安息。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的限制措施，今日起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7日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以继续载客飞抵札幌新千岁机场、福冈机场和冲绳那霸机场。特区政府批评限制不合理，已经要求撤回。有准备出发去日本的市民批评政策混乱。中环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认为，要确认旅客在7日内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是不切实际。另外，日本当局亦都不容许航空公司额外增加航班。国泰航空表示，原先计划下个月的日本航班要削减20%，其中今日起前往名古屋和福冈航班都会取消。香港快运表示，下个月由香港出发前往日本的航班将会减少41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部分国家对中国实施防疫限制是可以理解。谭德赛在社交网站表示，世卫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以便对中国疫情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他又指，在中国没有提供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正以他们认为可以保护人民的方式行事，是可以理解。谭德赛又说，世卫仍然关注不断变化的疫情，会继续鼓励中国追踪新冠病毒，并为最高风险的人群接种疫苗，以及就临床护理和保护卫生系统方面向中国提供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是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未完成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在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了。 蛤？那怎么算啊？ 很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我这么孝顺，当然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你搞啦。 你什么都知道的？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 今年娱乐界发生了很多令人震惊的新闻啊！ 而今年的港产电影可以话系吐气扬眉啊！ 仲有今年的演唱会简直是报复式开 show 啊！ 唔止啊，今年仲有很多娱乐圈的喜讯添啊！ 究竟2022年哪一单娱乐新闻最令你关注？ 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五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我哋同你一齐细数 2022娱乐大事回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是1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早头早呢都是冻冻地的，但是继续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今日呢都已经是2022年即是最后一个的工作天，即是要我下一次呢再在白元浩打俾钟哥的时候呢都已经是2023年了。 诶，我哋工作天啫，有好多朋友听日都仲系工作天嚟咧。 系啊，系啊，即系最后一个星期五啦。不过咧， 最后一个星期五啊。 系啦，系啦。咁啊，会唔会喺今年咧？如果发现咗有啲嘅工作或者原本嘅计划未完成嘅，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嘅心态？觉得自己，我都系咁噶啦，又搞唔掂啊啲嘢。出年啊，继续啦，抱住呢种放屁嘅心态。定还是真系 turn 一 turn 自己，唔系、哦，我真系成世人都咁样咁立嘅，点样可以令到佢哋鼓起勇气，执翻好自己啲坏习惯，然后做翻好咧？嗬、 哎，你都讲咗个重点啦， 啊， 调节自己心态咪得咯，即系调节个心态嘅咋？嗱，你谂下，呢种话都讲啊，做唔晒啦嘛，肯定做唔切啦，即系我当吓，你冇可能诶、当。一月一号都仲有嗰一日多啲咁样，唔够48小时都完啦。 嗯， 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妄想啊嘛，几时会出现咧？唔系话跨年，就系啱啱第二日放完暑假开学嗰一日，你就会妄想咧，哎呀，剩翻最后一日啦，听日翻学啦，啲暑期功课应该做得晒嘅。 哦，系、哦， 你只系会有呢个妄想嘅啫嘛，但系通常都又系唔实现嘅啦。咁而家大个咗又系啦，哎呀，2022年过去仲有一日就2023咁样啦。调节自己嘅心态，你要将你未做完嘅工作，如果你觉得佢系一啲负累，你就会觉得，哎呀，拖过年啦，阴公啦。 啊，系啊，系啊，就系、是、拖过年咧，啲人就会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啊。 咁你要觉得系好嘢嚟嘅， 大過年，啲好嘢未做曬，大到過咗年，就好似錢一樣。農曆新年嘅時候，年三十買屋企會俾咩你啊？壓歲錢， 壓歲錢係要壓歲錢，要壓過年嘅、哦。 壓過年，你由年三十萬已經俾你試俾枕頭底，年初一都唔俾開噶嘛。壓過年，咁呢啲工作咪就係咯，試喺枕頭底壓過年。你只要调整呢个心态，唔好嘅嘢就会变成好嘅嘢咯。 哦，即系千祈唔好咧，就谂住呢个系一个唔好嘅嘢先。就觉得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去到 吓，系啊，某种程度上都系嘅。 吓、 啊，你谂下，好嘢，过年前冇晒， 吓 冇晒啊，咁你话几大件事咧？系咪？ 系啦、 啊， 咁啊，要大家吓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喎、啊，呢、這 个系啊，过年，喂，你旧年啲嘢做晒未啊？唉，未做晒啊，仲有得做，哇，几好听啊！如果有人问你啲嘢做晒未啊，我做晒啦，吓、啊，咁跟住点啊？ 哎呀，系 嘢做、啊，几大件事啊！ 系、啊，如果2023年真系变咗，即系难听啲讲，冇嘢做，黑米真系仲惨。大啲嘢过去可能系一个好兆头、哦，仲有嘢做、哦。 系啊，嗱，其实过去嗰几年咧，虽然话即系好似好幽默、好搞笑咁样讲，但系认真谂下，其实系嘅。过去嗰几年，好多时候你想做都冇得做。咁其实而家我哋系咪应该即系疫情又开始有一个新嘅处理方法嘅时候？咁我哋咪应该真系谂下。所谓的服常是不是连我们的思维模式都要服常，那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服常的话呢，那就是说过去那几年对我们完全没有一个 的经历去给我们去吸收的了。生活我们可以服常，当然应该要服常的生活。 是啊是啊是 啊。但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服常的话，就是过去我们完全吸取不到经验。那就是浪费了。 哦，咦，这个心即是叫做脑袋智慧上的要调整和智慧上的服常呢，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是有点难度的，而且我们都是很悲观地讲、人呢最大的、吸收经验的能力就是吸收不到经验的能力嘛、我们吸收不到的嘛、所以即再三一次提醒，过去那几年、我们无论我们生活上对卫生的习惯、我们不要服常之后真的当服常、我们要 keep 住的、我们可能在生活上，譬如我们吃饭的距离缩回短、或者我们不需要有一个限聚的一个数目、但是我们都要回家洗手、我们都要勤一些帮家消毒、我哋都要即係做足呢啲嘢嘅喎，就算我哋變翻以前咁樣，呢啲嘢我哋唔可以省卻噶嘛。 係啊， 咁呢啲就係過去嗰幾年我哋應該 keep 住大過年嘅嘢嚟。 累積咗一啲好嘅經驗，呢啲係。 係啊係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咁咪嘥咗咯。咁所以關於工作都係嘅，過去嗰幾年咧，喂，結業潮啦，好多人炒魷魚啦，咁如果我哋而家終身，哎呀有嘢做好慘。其实就真系过去嗰几年俾唔到任何嘅一啲考验自己噶啦。 系啊， 所以有嘢做， 系 仲可以大过年，其实应该感恩， 应该去香槟添啦。如果老细问你，你咪摘过年啊？梗系啦，出年有嘢做啊，老细。 但系呢一句说话咧，同老细讲咧，老细会觉得，喂，你系咪专登唔做晒啲嘢大过年？ 专登邀老细啊，都衰到死。我哋翻嚟转头再讲过。 好啦，好，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出面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 就让风代替我为你写下这首情歌，陪着你走。 故事多不多，是说生活够不够，曾追求的梦还梦不梦到命运的口，带你缓缓走向我，让我深深的爱过，才终于学会即使笨拙也要执着。 6:47揾你呢首歌嚟，五月天嘅为你写下这首情歌。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揾嚟一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就系香港山岭协会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大家都好中意追呢个1月1日嘅第一个嘅太阳噶嘛？有啲咩要注意咧吓？一齐留意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行山系列咧，邀请到咧就系行山专家阿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啊，早晨、啊。 嚟紧系1月1日啦，咁啊1月1日嘅时候咧，咁啊相信咧大家都有啲朋友会中意咧一路行山嘅时候就一路揾呢一个2023年嘅第一个日出。 系， 有呢个传统嘅风俗喺度噶嘛？有啲朋友中意嘅，咁啊香港几个地方都颇为出名，去睇呢个日出嘅。应该系凤凰啦、 啊，凤凰啦、啊， 系啦、 大东啦、啊。 系啦，凤凰大都即系大屿山嗰边啦。 系系系， 其实飞鹅山嗰边多唔多人去睇日出噶咯？ 其实基本上咧，度度都睇到嘅。你屋企楼下望到个天都已经可以啦。 啊，但系就谂住上到山顶嗰、那个感觉咧，就好似有一种追住2023年嘅感觉。 我觉得个感觉系你有啲投入咗件事啦，跟住有啲付出。最後嗰個結果咧，就得甘甜美好多嘅。 啊，咁係啊，係啊。如果你話揸車去飛鵝山嗰度，咁係睇到，咁你只係需要早起身啫。 佢嘅付出都好多嘅， 付出都好多， 又要翻工俾錢養車咧。 係啦、啊， 嗰個都好甘， 油又貴咁樣， 泊車又辛苦係咪？ 係啊，咁其實如果你話要真係睇日出嘅，咁有兩個方法嘅喎，好似第一個方法就真係直頭扎營啦， 係。 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你校啱時間就上到山頂。其实两个方法有啲咩优点缺点喺度咧？ 如果咁样讲，你首先要有个地方俾你起到营先， 系 咁呢個就政府營區都唔係有好多可以咁做嘅。 嗯，大東嗰邊好似 大東山本身嗰個地方攔頭營嘅位置咧，就唔係叫做郊野公園管理範圍。 嗯， 咁嗰度有啲走盞位嘅。 嗯， 咁你唔好騷擾到啲居民啦。呢邊其實有人住嘅， 係啊。 烂头型的屋仔是有人住 的，大家真的不要再在人家门口去大小便，其实很尴尬的。 还有千祈不要在那里说，哇，荒山野你人晾衫，为什么是有人住的那里？ 是有几个人是退休在上面住的，是洋人在上面住的。另外就提醒你了，大东山的屋顶，那些屋仔屋顶全部不要踩上去。 嗯， 讲过 N 咁多次的了。 嗯， 因为他二次大战之后呢，他再重新维修过呢，那个顶当年的物资不够， 是 运送有限。 嗯， 咁所以个顶系做薄咗嘅， 哦， 咁同埋年纪大啦，间屋你仲踩佢条腰骨，真系比较面啊！但系真系冧咗咧，就整亲人啲嘢嘅唔好啦。第二样就整亲自己都唔着数， 又整亲人嘅话又，唉， 系两者皆失啦。我觉得呢个就大部分人唔知道。 嗯， 咁我谂呢个所谓唔知咧，都讲咗十几年噶啦。 嗯， 即系讲到口水都干埋啦，唔好再踩上屋顶度。上面嗰个井咧，唔系垃圾桶嚟噶。 嗯， 是人家草雨水用的， 嗯， 不要再搞它了，即是人家已经落手很多方法。因为我的朋友上面会帮手做维修的，他们说水喉被人拆烂，啊， 哇， 他有个天池灾水用被他扔垃圾下去，啊，即是你当是吹下去不是扔下去，但是，问题就是你人上到去没有拿回垃圾走。 是啊，自己垃圾自己带走，现在都是香港行山的其中一个重要口号。 即是其实你口号还口号，你做不做到先紧要。 啊， 咁我覺得係香港人係有品嘅， 嗯， 啊，你可以攞翻啲嘢嚟走嘅， 嗯， 咁話喂年輕人唔知道教佢咯， 係咯， 咁有時 神光咯， 有時係年紀大嗰班年輕人咧， 嗯， 就 年紀大嘅 年輕人係啦，即係係啦啲閲歷嗰啲年輕人嗰，那個姐姐咧，咁有時佢真係覺得譬如果皮啊嗰啲可以抌喺地下度啊，再三喺度呼籲大家記住將所有垃圾攞翻走， 係啦， 做翻個有品嘅。我哋先可以享受翻個靚嘅日日出噶嘛。 嗯，咁如果你話兩者嘅，我係喺上邊扎營嘅時候啦，咁我當你都真係有啲朋友，我都係選擇扎營噶啦。 係， 有啲咩要注意咧？嗱，營地或者可唔可以扎營呢一個位置上面，我哋都已經提醒咗啦。咁如果真係扎到營啦，咁有啲咩特別注意咧？幾多點扎啊？咁啊入邊有啲咩裝備啊需要會好？ 其實就幾點都冇所謂嘅。 嗯， 咁你起身嘅時候，可能就同隔離鄰舍要夾一夾先。 嗯。 即係假設你去可能下晝三四點去到營地，咁同隔離鄰舍打個招呼， 嗯， 喂，我哋會三點零四點鐘咧會出去睇日出， 嗯， 咁啊唔好意思，到時可能會嘈到少少咁， 嗯， 咁呢個我覺得係， 因為我哋會好興奮㗎咁樣， 嗱，咁你講咗還講咗，唔係講咗大曬嘅喎，我睇咗你我會嘈㗎啦，咁樣又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朝頭早起身咧，盡量唔好掂嗰啲曲石，即係嗰啲叫廚具， 嚇。 因为通常咧，乒铃乓啷声咧系好响、好应声嘅。 嗯， 咁你拉拉链已经好犀利噶啦，拆胶袋又好嘈噶啦。 系啊，即系胶袋真系好嘈。 系啊，譬如我喺度喺录音室，我攞个胶袋养下养下咧，咁啲听众一定想点醒我噶啦。即系因为真系好应声、好嘈嘅。 嗯， 喺呢个环境同大自然好似。 嗯，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个荧幕点样做个抗风？ 嗯， 咁我唔系买只特登嘅雪地荧哦，香港普通用开噶，咁点啊咁？你可以將個天幕咧放鬆佢，貼住自己嗰個熒嘅內膽。 嗯， 即係我哋熒幕咧通常有兩個結構嘅，一個叫內帳，一個叫外帳。吸喺外邊嗰個啦，咁個通常撲嚟潑水啊，用嚟擋風嘅。 嗯， 咁一係就盡量將佢貼地。 嗯， 減少個風響嗰個下邊嘅地方滲上去， 就唔好搞到佢好似風箏咁樣。 冇錯啦，冇錯。 似風箏啊，你真係～你點釘釘落去啲大風啲都吹起 嘅。吹起就應該唔會嘅，因為有人扎喺裏邊啊嘛。 嗯， 咁反而係即係減少個對流啊。 嗯， 減少對流咧，你個裏邊嘅温度散失咧就會少好多。 哇！啲 science 係 身體真係好嘢， 點 好有科學咁話俾我聽。 喂，咁我見你。成个科学样噶 嘛？唔系啊，你见我都系咁样乱咁胡乱吹嘘嘅咋，好彩你喺度补完咋。 唔系啊嘛，喂，讲翻啲正经嘢先。 好啊，好啊。 咁所以咧，嗰个方法就我哋雪地都系咁做嘅。 嗯， 就会喺个营嘅四边咧，就扎啲叫雪裙嘅嘢。 嗯， 就扎住咗嗰个荧幕。咁、那个天幕同个即系嗱内胆同外帐咧，咁就中间有个死气空间，咁就可以保到暖嘅。 哦，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热水壶咁样， 系啦，冇错冇错， 即系中间整一层空气喺度，就系阻隔温度嘅传播， 咁就好好多嘅。 嗯， 即系总之你能够令到空气静止咧，就差好远。 系 呢、這个露营嘅时候，大家都留意翻啦。嗰晚咧，可能你朝头早起身咧， 咁好多人就話啊，睡得唔夠暖啊，你可以著埋件羽絨瞓嘅。 嗯， 咁我覺得啲同學真係好奇怪啊，點解會著埋件羽絨瞓？咁你唔夠暖啊嘛，大哥，咁啊梗係要暖噶啦。 其實坊間都有啲睡袋係直頭羽絨睡袋添。 好耐㗎，羽絨睡袋就我哋可以有一集淨係講羽絨睡袋咧，講到你即係天黑都得。 哦，係啊， 好犀利嘅。 咁我哋下個星期可以講下呢個羽絨睡袋。 咁你我哋講翻先嗰個，譬如我睡袋唔夠暖咁點算咧？咁因為 揾到個人一齊瞓。 哇！你又諗呢啲嘢，上個禮拜又咁，今個禮拜又係咁嘅。 即係如果你一家人上去嘅，我同我仔仔上去嘅，唉，我幾驚你諗咗其他嘢。 係 我同我仔仔上去，咁咪兩個一齊攬住啊！父子同心，其利断金。 好，咁你慢慢度好啲金先。我又差啲中你个计添。咁所以我哋就会譬如即系你睡得唔够暖，咁你咪着晒衫瞓啦。 系啊系啊。 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咧，就系打开个背囊，将个只脚塞落去背囊里边。 哦，系、哦， 系呢、這个又系另一个 层次噶啦，呢、這个系。 即係好似有啲叫做 survival， 即係殘存嗰種感覺。 嗯， 因為呢個背囊點樣都係唔防風嘅，即係都係 sorry， 都係防風嘅， 係係 唔會過風 嘅，唔會透風 咯。係啦，咁可以擺一隻腳落去， 嗯， 即係啲腳暖咧，腳仔暖就即係人都暖好多嘅。 係啊係啊， 咁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好使好用嘅。 係， 咁另外話你譬如我屋企嗰個睡袋係正十五度， 嗯， 那個叫做舒適温度正十五度唔夠喎，咁你咪兩個咯， 嗯。 如果兩個唔夠嘅，就帶埋件羽絨去啦， 係 啲冷衫啊、線衫啊咁。其實我寧願帶多就唔好帶少， 係 即係你最多咪我白孭啊咁樣，但係你到時凍起上嚟咧，乜嘢心情都冇曬。 凍起上嚟真係好凍，你見到報紙都想冚落去㗎。如果你凍嘅時候， 係啊，咁唔係消委會好似講過報紙接中間個身上面好似無效嘅， 因為我有試過行山比賽咧，我真係喺大帽山山頂上面見到啲人凍咧，係真係攞住冇辦法。他哋攞報紙，攞報紙唔係諗住保暖，係頂一頂啲風。 係啊，即係咁，我覺得去到好即係極端嘅環境，乜嘢方法都要用。 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有時啲背囊大背囊嗰啲五六十啲嗰啲咧，佢下面可以開欄開埋拉鍊嘅，個底部嗰度，咁可以貫穿曬佢。我試過一次就係太凍啦，咁啊捐就抽咗上去個身上邊，咁就佔住，即係保住個即係身咧，咁啊真係暖翻好多嘅。 哦，咁會唔會話喺個譬如我 set 咗個 cam 啦 ，set 咗個營之後，咁我喺個營入邊，我會唔會有啲可以得到熱嘅方法咧？譬如會唔會用暖包，或者有啲新科技就原來撳個掣會就我話變暖咗啦咁樣？ 哦，有嘅， 生火就一定唔得啦，呢、這個當然常識啦。 開其實喺雪地度咧，我哋會喺營帳前嘴嘅位置度開爐煮食嘅。 嗯。 咁但係大前提咧，一定要開咗個門。 嗯， 如果唔係咧，嗰啲燃燒咗裏面氧氣啦，裏面嗰啲 gas 咧會即係燒咗氧啊。 嗯， 咁你變咗裏面會可能缺氧。 明白。 咁一定要開營門嘅，但香港就唔建議咁做啦。 嗯， 咁啊好容易會辣著個營嘅。 嗯， 呢、這個都危險嘅。 嗯， 咁啊真係我想喺裏面食啲暖嘢喎，唔係由上次我哋教過暖水飯啦。 哦，係啊，係啊， 即係可以暖住佢啦。另外仲有而家有啲營木咧係專係設計埋個營裏邊係有柴爐嘅， 嗯， 咁嗰啲比較大型啲嘅啦， 哦， 柴爐小心啲嚇、嗯，香港你斬樹係犯法㗎， 係， 你可以自己訂啲柴翻嚟，啊，訂啲柴翻嚟，咁但係記住啦，咁你嗰個營木自身本身個設計上又要有啲要防辣啊，因為你又算柴爐啦，有條煙通走上去啦，記住要排翻啲廢氣走喎， 係啊係啊係， 唔係又中毒㗎咯， 其實柴爐都幾大陣味嘅。呢、這個一定嘅， 嗰種感覺係 野外 中意嗰種感覺。不過就要留意翻啦，唔係度度可以非指定地方生火，尤其是香港。 嗯， 郊野唔係郊野公園條例咧，佢就規定咗只可以指定地方生火，譬如燒烤爐啦，佢俾你生火嘅煮食嘅地方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全部都會有機會違法噶。 嗯， 咁我講翻頭先，咪仲有咩方法係營裏邊會暖啲啊？咁啊啲咩暖包嗰啲咧，其實我就好似覺得麻麻地有用， 我都覺得麻麻地 嚇。咁、但有啲咧真係叫暖袋啊 嚇。 咁你可以事先就自己可以買又得，可以自制又得 嚇。 有啲水壺啊，可以頂到100度水嗰啲水壺咧，咁、樣可以煲滾水 袋咁樣， 煲滾水倒落去， 嗯， 然後揾條毛巾包佢，咁就一個自制嘅暖袋。 嗯， 咁呢個亦都可以即係頂得下嘅。 嗯， 不過提議翻，記住。

子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啊，今日12月30号嘅早上7:08啊，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今日朝头早有阿姑喺度啊，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交通情况都应该一切正常啊， 唔系，有少少嘢提翻大家嘅， 好啊好啊， 咁咧，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白芒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多车少少。另外，屯门公路翻入去屯门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汽车着火，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另外，何文田街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何文田街近住门牌52号，即系浩文苑对开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系咁多，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特别驾驶人士啦，有阵时喺道路上面有一啲叫做维修嘅工程进行紧嘅时候啦，咁啊都应该更加要注意路面嗰个嘅变化，同埋路牌嘅指示。其实我喺5:00几翻嚟嘅时间咧，即系行经呢个吐露港公路，都见到有啲交通意外。 我哋有收到 fax， 不过系啦， 系啦，系啦，咁啊都即系都会觉得咧，即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啦，咁都好明显睇得到係因為可能有啲車要收啊，要轉線啊，咁睇得唔清楚，咁又或者冇留意，或者係攰，好多唔同嘅原因唔知啦。咁但係即係釀成意外，大家就唔想嘅。咁好彩都見到淨係一啲算係輕微嘅碰撞啦，唔算係好大嘅意外。咁但係一睇落嘅時候都會覺得，如果大家再安全啲駕駛，再小心啲，再集中啲，咁就好啦。 係啦，係啦，即係最緊要都係，就算有事都唔好有人傷亡。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錢可能要赔又好，要维修又好，咩都好啦，揾得翻嘅，咁啊努力啲工作揾得翻嘅，咁但系生命同健康咧就要特别留意， 多多都补唔翻， 系啦，冇错冇错， 所以就系啦，揾啲开心嘢同大家讲下啦。咁咧，我啱啱琴日睇新闻咧，就见到有泰国咧中部北榄府咧工业区有个旅游巴司机咧喺圣诞节前后咧意载一啲工人翻乡下咧就谂住过新年嘅，咁咧呢啲好人好事咧其实即除咗泰国有之外，其实香港都有噶，咁就系咧随即啦，听日啦，咁咧港铁咧宣布系会通宵服务嘅， 系 咁咧另 外不过就唔系意载啊， 唔系意载，当然唔系意载， 唔系意载， 咁但系即系 其实佢哋意载都几好、啊。通宵嘅时候意在， 咁我谂个个都搭爆噶啦，应该咁，但系都要辛苦一班司机嘅， 肯定系啦， 即系要通宵工作， 同埋车站嘅站长啊， 系啊，各个 服务员啊， 系啦系啦，即系通宵为大家服务咁样。港铁啦，同埋7条嘅轻铁路线，包括系505、507、610、614P、615P、706同埋751咧，系会通宵服务嘅。另外港铁巴士506、K51。同埋 K54 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同埋东铁线咧会喺听日晚上8点之后加强服务。咁因为听日有呢个幻彩咏香江嘅烟火汇演，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都即系随即啦，咁啊有好多嘅交通上面咧都好好啊，今年因为知道大家都饿咗几年啊， 放宽咗啦， 系啦，放宽咗嘅时候都放宽埋啲交通，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出去玩。 心下啦， 系啦，往呢个情况都会见到，例如系譬如铁路啦，咁都会因应住嗰个防疫嘅措施咧，咁就唔通宵啦，咁亦都希望即系鼓励翻啲市民咧就留待家中抗疫嘅，咁啊早两年嘅时间，咁啊今年见到放宽嘅措施一推出咗之后咧，咁啊亦都加强翻呢一个嘅交通上面嘅服务啊。 系啊，咁大家即系饿咁耐之余咧，咁但系都要遵守翻一啲即系卫生嘅措施咯， 系啦， 即系唔好话一放宽就癫晒啊咁样，即系玩都要有个谱嘅， 始终咧健康咧系自己嘅，呢个就好紧要啊吓，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一方面啊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好容易咧又再有啲俾疫情再翻嚟，咁就唔好啦， 咁大家都唔想嘅。咁另外咧元旦咧都有啲节目咧推介俾大家嘅、 好、 元旦咧下昼2点钟。在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会有香港龙狮节2023，咁都系饿咗一段时间再搞翻噶啦。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近住白芒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 咁就好啦， 唔该晒。咁另外咧就 另外屯門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豪景花園汽車著火都已經清理好啦，交通都回復正常嘅。唔該曬 Didi。 係唔該曬呀。 另外呢就講返龍獅子嗰度啦。咁呢、今年規模雖然係細咗，咁但係呢都叫做闊別幾年之後搞返啦。咁、會係有50隻醒獅同埋兩條金龍呢會喺露天廣場嗰邊呢就會有表演。另外都會有舞獅體驗活動。咁但係呢今年就冇巡遊啦。因為往年我玩過嘅。咁就會有。 你玩過添啊。 係啊，咁就會由九龙公园咧就沿住广东道嗰边就冇过去文化中心嘅，咁、但系今年就冇嘅。 做咩岗位啊？ 啊，我以前中学系舞龙嘅。 哇！ 系啊， 估唔到、 啊，估唔到咧。 唔怪得师傅好似练真身好轻功咁啦， 梗系啦， 好身手，好身手。 食过嘢粥嘅，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讲笑啫，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即系都玩咗几日冇咩节目去嘅，都不妨去体验下啦，开心下。 好啊，端午节嘅时候又问你有冇参过龙舟噶咯？ 哦，咁我又冇。 好，下次再同你讲过啦。 唔该晒， 姑，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下奥先，喂，奥，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13度啫，有冇提啲震啊？而家 有啊，冻啊，冻啊，不过头先听你哋讲话，哇，冇火龙啊，又杭州啊，咁啊，成个人都热血起上嚟、啊。 仲要佢啊，系冇火龙嗰个话，估真系点估到？ 哦，都唔出奇啊，其实佢呢一种身形系可能真系有啲练武嘅底子咁、样啊， 睇一睇睇得出佢骨骼精奇，练武百年一遇嘅奇才， 唔通人哋识？啊！如来神掌又话过你知啦，系咪先？ 系 周星驰功夫嘅对白， 食个大还丹你都唔知啦。 系啦，头先你哋话即系食过下夜粥啊！啊，我朝头早反而想食碗粥啊，暖少少。今日真系天气相对几冻啊，咁啊，睇紧温度亦都真系争几度咧，就好明显，好显著嘅。比过往嗰两日朝头早同时间去类比嘅话咧，今日冻翻好多。咁啊，所以你话朝头早，譬如啊，翻工啊，咁样有啲朋友。有今日都請埋假啦，咁啊準備個長假期啊，長週末嘅假期啦。有啲就翻埋今日工啊，完結啦，即係呢個2022年咁啊，唔知對於大家嚟講係難捱嘅一年啦，定還是係啊好容易喎、啊，好似冇乜做嘢就過咗咯喎咁樣。咁無論如何咧，咁啊日子總要過嘅，咁啊迎嚟下年2023年咧，作好準備啦。最好嘅準備就係身體健康咯，唔好攝親啊，所以著夠衫咧都係重要嘅。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啦，唔該曬， 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天晴乾燥啊，早晚天氣相當清涼，日間最高嘅氣温咧係19度嘅，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啊，明日天晴乾燥，早上相當清涼，咁啊日夜温差都系较大，元旦假期云量系较多嘅，咁啊气温逐渐回升，咁啊唔知道元旦假期嘅时候，即系会一月一号冇多云，睇唔到呢个日出，唔知啦啊，到时再留意。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早上嘅时间咧都有晨光大学啊周树佳佳哥喺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嘅入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佳哥早晨， 各位。 咁啊，有啲即系难题啊，关于香港好多历史文物啊、文化嘅嘢咧，其实问阿佳哥系最好噶啦吓。 哦，知少少啦，系啊， 好厉害噶啦，你唔系知少少啊？因为咧，我喺即系今年都见到有多关于就虎珀别墅嘅新闻消息啦。 哦，系。 咁啊，文物啊，定还是私人业权啊等等咧，好多嘅新闻咧都出咗嘅，咁啊大家自己去到睇翻啊。咁但系虎珀别墅咧，我细个有去过、哦、香港嗰、那个。嗯咁啊，入边当然系又有18层地狱啊！阿妈带我去啊，梗系 最多人 系啦，梗系带我去吓我啦，又话嗱你讲大话勾你脷根啊咁样，咁啊细个得几岁嘅时候入到入去梗系惊啦。咁但系而家睇嘅角度咧就不一样啦，即系系一个大宅啦，亦都系历史嘅文物啊、见证啊好多嘢嘅。咁虎珀别墅有冇啲特别嘅故事？其实即系鲜为人知嘅咧，佳哥。 嗱，即系喺上世纪初啊， 系。 嗰陣時候咧，香港仲有好多啲好，仲有好多吉嘅地方咧。咁有好多啲有錢佬咧，都會喺香港咧就買地啊，就起豪宅。嗰啲豪宅就成個山頭嘅喎。 哦， 譬如話虎珀別墅其中一個啦。啊，景賢里啦。 景賢里 係啦。譬如話青山嘅嗰啲屯門嗰邊嗰個龍埔啦。龍埔啦咁樣。 咁好多人好多佢哋都會買個咁啊山谷啊咁啊山頭咧嚟起一個別墅啊。 佢哋嗰陣時一買咧係真係一個山咁買㗎。 係啊係啊，一個山頭買，一個山谷買㗎啦。 哦， 好犀利㗎。好啦，咁但係其實咧當中除咗固然啊喺度起別墅翻世界啦，咁但係其實佢有啲咧係睇中咗嗰個山頭咧，我係起墓地啊。 哦， 係。貪佢風水好 哦，即係佢哋揾啲風水誒堪輿學家 係 去到睇過就話嗱呢個山頭咧都建議你買㗎，買嚟咧就可以我嚟做墓地咁樣 係啦，或者係啦，咁啊風水好啦，咁咧譬如話誒虎鶴別墅啦， 嗯， 咁啊固然係啊胡文虎佢哋嘅住宅啦， 係 係啦，但其實咧佢後邊咧咪有個白塔嘅， 啊， 個白塔咧其實係風水嘅。 哦，即系有用处嘅， 有用处嘅。除咗白塔之外咧，佢下边咧仲有一个咧，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个爸爸嘅，应该系一个衣冠冢嚟嘅。 哦，衣冠冢啊， 系啦，可能系一个衣冠冢啊。 系， 实际上唔清楚啦。总之系纪念佢爸爸胡文胡子音啊。 系 嘅一个咁嘅衣冠冢嚟。 咁一般市民譬如入去嘅时候， 佢就写件碑啦，系啦咁样。 哦， 系啦，咁咧当年咧，胡文虎、胡文豹兩兄弟就好信風水嘅。 嗯， 咁咧就佢個事業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停滯不前。 嗯， 咁咧就揾一個風水先生，就幫佢咧就睇風水，喺呢個虎鶴上加宅風水。 係， 咁咧就幫佢做咗一啲嘢咁樣嘅。 嗯， 嗰個風水先生冇出名嘅，幫佢咧就係做一啲風水嘅嘢，能希望能夠咧咬轉嗰個命運。 係， 咁咧。佢咧就幫佢就喺佢個爸爸個紀念碑個位嗰度，即係個衣冠冢嗰度咧，就做咗啲手腳，就幫佢借運借咗十年運咁樣嘅。 哦，咁嗰陣時佢哋係已經買咗個山頭噶啦， 買咗山頭好多年了， 買咗噶啦， 係即係嗰個轉運嗰個應該係戰後做噶啦。 係 好啦，但係問題嚟啦，佢即係我睇翻有啲書講嘅，喺風水先生嗰啲書講嘅，佢話呢一個咁嘅借運咧，雖然就幫佢爭取咗十年嘅好日子， 哦， 即係幫佢咧能夠咬轉嗰個逆勢， 嗯， 但係咧亦都令到佢哋咧出現咗個問題， 嗯， 就係咧佢哋個仔咧， 嗯， 係早死。 哎呀，即係借多果頭啦啲運。 嗱呢樣咧就當然啦，嗰，那個風水先生即係嗰啲人寫呢篇文章嘅時候咧，係所謂嘅叫馬後炮嚟㗎啦。因為當時候咧已經發生咗一件事，就係咧胡文虎個仔阿胡好啊， 嗯， 飛機失事過身。 嗯， 係啦，咁咧佢哋就認為咧，就因為當年咧佢為咗要借運， 嗯， 借嗰個運咬過嗰個衣冠冢嗰個風水， 係 結果咧就係即係有得亦都要有失。 嗯， 就你借到啦，但系你后边你嘅后代咧遭殃。 哦，即系有个咁嘅马后炮故事嘅。 系啦，出现咗咁嘅情况嘅。 系， 哦，咁啊，成写咗本书咧讲嘅。 哦， 系啦，咁样我都睇嗰本书睇翻出嚟嘅啫。 哦，咁啊，成个虎鶴别墅有冇话佢起嘅时候嗰个 concept 点解又有咁多十八层地狱啊？又有又譬如头先嘅街角有衣冠冢啊？咁其实佢有冇个 theme 嘅咧？ 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佢哋。嗰啲人咧，希望咧個別墅咧就係有個幻想性喺度啦。咁啊，古人嗰啲人，以前啲人咧就好重視嗰啲所謂嘅咩輪迴啊，或者儒家思想啊，孝弟忠信啊嗰啲嘢。咁啊，就特登咧就將個別墅咧就整啲乜公仔啫。其實喺新加坡仲有噶。 哦，係啊，喺新加坡個我都去過。 新加坡仲有啊，都類似噶，係啦。咁咧，佢哋將令到嗰，那個即係裝飾嗰個別墅能夠觀賞性，可以俾多啲人參觀，即係佢哋心裏邊覺得一種與民同樂咁嘅啫。 哦，咁佢嗰陣時買個山頭啊，甚至乎佢去起咁多嘢咧， 係， 一定好勞師動眾啦。 係 起到咁大，有冇話其實有啲咩特別嘅風波啊？你諗下，佢可能聘請嘅好多工匠啊、師傅啊、設計師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哦。 啊，嗱，呢樣我真係我又冇去研究過喎。啊，不過咧，佢起嗰陣時候咧，呢間屋啊，其實佢每一個位置咧都有考究過風水嘅。 哦， 特別間屋啊。啊，如果睇翻啲相咧，你會發覺咧間屋咧，佢有兩支旗杆咁物體嘅，兩支文筆啊。即係文筆咁啊，想其實佢想後人咧，即係讀書好啊咁樣。即係佢有好多暗裏嘅，即係機關咧佈置喺度。譬如嗰個塔啦，咪講個風水嘅。因為個塔咧，以前咧 銅鑼灣係未填海噶嘛，佢起嗰陣時係未填海噶嘛， 就望海嘅喎， 嚇， 即係望海喎，其實以前 望海㗎，係啊係啊，白虎照頭局啊嘛，叫做。 哦， 那個白色的塔不叫虎塔，叫白叫做白虎照堂啊嘛。 系， 咁啊咁啊，好食好，即系风水系好嘅咁样啊嘛。 系，哦，咁其实譬如铜锣湾填咗海，即系如果纯粹 咁啊，所以咪出现咗佢要揾人哋帮佢咬运咯，再转运咯。 系， 因为铜锣湾填咗海，令到白虎石头受到破坏。 系咯系咯。 于是乎，佢再揾翁先生帮佢咬佢阿爸嗰个剑碑，希望能够借运。 哦，咁佢就 咁样。 会越起越多嘅喎，其实咁样就嗰阵时系咪因为呢啲原因？ 佢系咪逐个阶段咁样增设里边啲嘢咧？就唔知嗱。不过另一个古仔咧，令我谂起另一个古仔、 啊， 就系、是、以前嗰、那个儒家嘅古堡啊，即系儒东船嘅家。儒东船咧又系另一个有线路啦。咁啊，即系儒人生家族啊。 哦，系。 佢咧香港有三间古堡嘅。大埔啦。半山啦，啊，咁就同埋淺水灣啦咁樣嘅，咁啊嗰時都傳説佢咧，佢又係好信風水嘅，因為咧佢祖先能夠發跡咧，根據佢嘅家族嘅嗰個傳説咧，就係、是、因為佢祖先喺廣州附近咧，有一掛山就叫做風吹羅大，好似叫做，咁咧就係、是、專門就發呢、這、一個做醫生嘅。 嗯， 所以咧，如果咧佢嘅祖先咧就出咗咧卖呢个中药啊，出咗卖中药出名咁样啦，系啊，所以咧佢都好信风水嘅。咁佢买佢阿余公船咧买呢个古堡嘅时候咧，就咧不断咧就为呢个古堡咧系加建， 哦， 系啦，即系终其一生咧，嗰个古堡嘅加建都未停过嘅。 都是用堪舆的角度去加建 的。是啊，因为呢据说呢就话呢有风水师告诉他呢古堡要不断加建，他就不可以长命一点啦这样。就这样。 哇都几犀利喎，几个古堡喎、 啊。是啊， 我都几有兴趣知道。 全部一个不留啦，拆晒啦。 是啊是啊是啊。 咁就但唔紧要，因为有网嘛。上网查到噶，乜、哎、都有睇啊！ 即系喺个网嗰度咧，就喺个网嗰度就用个 mon 就捞翻个古堡张相出嚟睇、啊啊。 我就去过其中大埔嗰个嘅，我嗰阵嗰时已经系废屋嚟嘅。 喺边区啊？大埔边度啊？ 大埔今日个比华尼山咯。 哦，比华尼山嗰个位啊？ 系啊，嗰山头啊。 即系三门仔隔篱嘅啫。 冇错啦，就系嗰度啦。系啦、啊，而且电影都拍过噶。佢、 啊、 变咗废屋之后咧，有嗰时有80年代电影咧，有电影喺里边拍过戏噶。 系 啦，咁啊，另外仲有淺水灣啦，淺水灣嗰、那個古堡如果拍過戲啦，阿梅艷芳啊張國榮嗰套戲啦，喺、度拍過啦，但係半山堅島嗰家嗰觀潭道應該係，嗰間咧就應該冇拍過戲， 比較上少資料啦咁就係， 但係佢嗰啲嘢都散咗出嚟嘅，係，即係佢啲文物都散咗出嚟嘅，啊，譬如話好似。即係有人有啲咧出嚟買咁樣嘅， 哦， 即 係以前啲有錢人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文物咧，其實流落咗喺坊間嗰度俾人買賣咁樣嘅喎。 有啊，好擺咗好多啦。咁、哦、有啲人賣啦，有啲人送啦。你我諗翻起就係譬如話余宗璇咧，佢喺淺水灣個古堡咧有一個軍人嘅雕像嘅。 係。 那個雕像咧，而家送咗俾應該係俾政府嘅啦。就擺咗邊度咧？擺咗喺呢一個銅鑼呢個金鐘嘅嗰個香港公園啊。 哦，係。 香港公園裏邊咧，查佢博物館出邊咧有一個軍人像，揸住把有刺刀嘅槍嘅。 就係呢個像啦。 呢個像原本應該係余宗璇嗰個淺水灣古堡嘅。咁、 哦、 就而家我嚟紀念咧，就係、是、一個加拿大嘅士官長嘛。 嗯。 啊！佢又唔知咩格啊，我唔記得咗啦。就係當年喺幫助香港守呢一個日軍侵略嘅時候咧， 抗日有功， 抗有功呢、這個士官長英雄嚟噶。 哦，咁啊，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喎、啊、呢、這個。 佢守住嗰個機關槍堡，日軍攻到嚟嘅時候咧，將個手榴彈掉個機關槍堡啊嘛。咁咧，佢為咗救佢自己啲下屬咧，自己飛身撲埋個手榴彈嗰度。就挡住手榴弹爆炸，就救咗啲下属啊嘛！ 我就壮烈牺牲嘅， 系啊，攞十字勋章噶呢个。 都仲有好多古仔啊！咁啊，有下个星期又揾阿佳哥一齐讲讲先得啦。 系， 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OK， 拜拜。 嗯，拜拜。 走，想半个下昼。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际遇。 今日七点二十九分，呢首歌曲系 Andy 黎展峰嘅《Too Go》啊。剛才不知道佳哥所說的地方你會不會有興趣真高一下去望一望、到底以前的銅像、或者以前很多不同的堡壘的地方有什麼得意的回憶可以在那裡細微一下。好快最後到七點半鐘聽聽新聞簡報，轉頭回來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西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多名球星在社交网站发文怀念一代球王。巴西的尼玛形容比利将足球转化成艺术，令足球这种运动和巴西的知名度得以提升，比利的魅力将会一直存在。阿根廷队长美斯尚在和比利的合照，愿他安息。法国前锋麦巴比表示，永远不会忘记这名传奇人物，希望他安息。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向巴西和比利家人致以深切哀悼。C朗说，单以一句再见不足以表达足球界的伤痛，比利在足球上一直启发数以百万人。巴西1970年冠军队成员同比利并肩多年的李维连奴表示，比利是永远的王者，现时已经转到上帝的身边，希望他安息。英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Vivian Westwood 逝世，享年81岁。Vivian Westwood 的时装设计室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 Vivian Westwood 在伦敦安详离世，离世时家人陪伴在侧，但是声明没有提及她的死因。Vivian Westwood 在1970年代以叛逆前卫的风格在时装界打响名堂，并拥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他生前亦致力于关注政治和气候等议题，曾经获得英国皇室颁授勋章，并在2006年获封为女爵士。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的限制措施，今日起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7日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以继续载客飞抵札幌新千岁机场、福冈机场和冲绳那霸机场。特区政府批评限制不合理，已经要求撤回。另外，日本當局亦不容許航空公司額外增加航班。國泰航空說，原先計劃下個月的日本航班要削減20%，其中今日起前往名古屋和福岡航班都會取消。香港快運說，下個月由香港出發前往日本的航班將會減少41班。

每台人数上限等等，只是维持口罩令。这些优化措施会在29号生效。 回顾2022年日本乐坛，寻找优秀作品，追寻2023年新派日语歌曲。 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2022日语歌曲精选特辑。 气泡 啊，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8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诶，嚟到礼拜五嘅早上啊，一周大事回顾，小白同我哋睇下咩体育事项先啊？ 系啦，咁、我哋都睇完世界杯啦，一段时间啦，咁我哋都阔别咗咧，就各大联赛咧，咁都好一阵子啦。咁睇翻而家各大联赛嗰个嘅积分榜嘅时候咧，我见到嗱，譬如英超方面啦。阿仙奴同曼城咧都仲系嗱，第三队已经系纽卡素，其实算系纽卡素今年真系成绩非常之好啊！ 梗啦，财雄势大嘛， 咁梗系啦。 依家纽卡素系最有钱嘅球会嚟噶，喺英超入面。 咁第四系热刺啦，咁啊曼联咧就喺第五嘅啦。但系值得讲咧就真系阿仙奴，其实佢咧领放紧系五分嘅。咁之前嘅时间咧，如果曼城即系如果赢唔到啊，其实直头有段时间系超越八分添。咁嗰个嘅成绩咧嗱。个 title 系要咁讲嘅，都叫有个曾经系八分，咁所以咧，其实今届咧嗱得唔得咧？过埋呢个歇冬之后咧，圣诞快车过晒啦，之后睇下个情况 keep 唔 keep 到啊吓。有阵时最惊系咩咧？有啲球会咧，一定系净系阿仙奴或者边队嘅，德甲嗰啲有阵时都系嘅，有头威冇尾势，即系去咗冬天之后咧，过冬季之后，如果再 keep 到嗰个状态嘅话咧。咁、那個成數咧就會喺度啦。 係啊，因為始終你了解翻，其實曼城嘅夏蘭特啦，即係佢哋入波嘅功臣啦， 好犀利， 14场入咗20球，係歷史入邊 最快啊嘛。 係啦，英超嘅歷史入邊咧，達到20球嘅進帳咧，成為咗超級射手啊！即係報章係咁形容。 係啊，同埋大家都睇到夏蘭特咧，其實今屆喺英超上面佢有其中一個好大優勢就係佢冇去踢世界盃。 咁佢都唔想嘅， 佢流力咗喺呢个经济，佢当然唔想啦。咁啊，睇下佢迟啲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几年之后有机会踢咯。如果踢得好嘅，真系可以带起成队波，唔出奇。 咁可能意甲就好睇啲呢段时间，因为真系透咗成个几月咧，即系你成意大利好多国家队都踢紧意甲噶嘛，都仲系。咁可能如果一根据咁嘅逻辑去推演嘅话，系啦。嗱，我都认同阿小白咁样讲嘅，即系话喂，阿仙奴会唔会叫冬季之后叫跌窝啊咁样？我都觉得有少少隐忧，不过个重点系啊，圣诞快车期咧，所有强队都赢波， 系啊， 曼联赢波，曼城赢波，车仔赢波，阿仙奴赢波，纽卡素赢波。 通常咧，即系圣诞快车嘅时候，大家就会谂会唔会有边一队咧，系因为要应付好多唔同嘅赛事，就好似感觉上咧，不如我哋系时候要放弃其中一个啦，就有啲位系会跌窝嘅。咁而家咧见到各个嘅即系列强咧，又唔系话好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 系咯， 都几好啊，即系样嘢真系好正路嘅对白。 系啦，但系嗰个太正路会唔会下年即系迎嚟两三日之后嘅2023年有啲逆天嘅反转咧？咁啊，礼拜六日都仲有好多波嘅，咁啊英超继续踢啦，咁啊另外嗰边厢即系譬如啊，你讲紧礼拜六啦，礼拜六即系礼拜五凌晨四点钟啊，即系礼拜五凌晨四点钟，即系踏入咗礼拜六噶。利物浦啊对李斯特城啊，咁啊李成真系踢得好差嘅， 系啊， 即系搞唔掂啊吓，咁啊睇下你嘅系咪又系时候咧，即系喺李成嗰度 攞三分啦，因为你嘅依家排第六啦咁样，咁如果要keep 住嗰啲欧洲赛资格，当然即系有几个战线嘅，你知利物浦啦，有兼顾欧联啦咁样，咁虽然我哋世界杯过后，大家都系聚焦翻联赛先，但系转个头又要有一个战线去打欧联。啊，小白同你讲下呢个题目啊，其实今时今日咧，作为一队列强嘅叫做球队啦，即系球会啦。啊！真係要個板凳深度好厚先。 係啊，呢個肯定係啊。 嗱，你有幾個戰線？有陣時咧又要踢下嗰啲世界球會杯，有陣時咧又要踢下歐洲歐聯，有陣時咧 聯賽杯， 跟住又咩足總杯啊、FA Cup 一大扎， 跟住又要睇翻本地聯賽，即係英超。哇！你五個戰線，你邊度兼顧得到啊？ 係啊，無論係英超啦、西甲啊，或者係法國啊，甚至乎係德國咧，都有即係佢哋嘅球隊容易遇到呢一個嘅問題，因為佢哋多咗機會咧，去到出戰一啲國際賽。同埋頭先阿歐都講得啱，如果你板凳深度係弱嘅話咧，其實你只能夠同時兼顧咗一兩個比賽。有好多嘅比賽，譬如你我哋睇到利物浦咁講啦，咁佢上屆都算係非常成功啦。其中一屆，咁佢咧通常聯賽有一個班底，咁然後歐聯有另外一個班底，咁如果你杯賽又有第二個班底，佢根本上你見到高普或者其他領隊都有個套路，就係、是、按照翻佢自己心目當中嗰個嘅杯嗰、那個重要性，去擺乜嘢嘅球員喺度。咁、 啊、 你冇辦法嘅，你有陣時啲唔係話歐聯啦，係譬如本土嘅杯賽咧，可能真係會擺翻一啲二線嘅球員喺呢度就負責專係打正選都唔出奇。咁、所以如果你話你連板凳都冇嘅話咧，你同一班球員咧係打唔到咁多個比賽，會攰嘅， 會倦勤。 冇錯啦，然後你只能夠活到係咩呢？就係、是、一個情況，就係所有嘅成績都係差。係 啊， 因為攰啊嘛。 再加上就係、是過去嗰一兩年，其實疫情都幾影響足球嘅世界嘅。即係如果今日做個回顧咁樣，唔止淨係回顧今週啦咁樣，直情回顧曬今年嘅一啲體育活動咧，好多時候都因為確診嘅緣故，即係球員嘅確診咧、令到球隊嘅表現唔好啦。第二就係、是國家隊嘅表現都可能關事嘅。係 啊， 你要知道譬如你睇世界盃，哇！突然間一飛到過去有三四个球员重心嚟嘅，确咗诊，咁、你落唔到球场踢波，咁可能你啲防守大将就真系争啲噶咯。咁、你争啲嘅时候，人哋又可能放提式咁入你波嘅，咁都有咁嘅可能咯。即系所以你话睇翻今年咧，即系球队成绩咧，好同疫情有关系啊。特别系有阵时疫情太严重咧，可能会停添啊，即系球赛都会停。我记得英超咧喺三月二三月嘅时候比较疫情严重嘅时候，欧洲疫情嚴重咧，都停咗一個禮拜 啊！ 即係一輪係要 postpone 嘅。係 啊係啊，咁嗰個係都係創咗歷史，所以冇辦法啦。咁呢個疫情咁，希望都越嚟越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睇翻西甲啊方面咧，咁而家就呢兩隊又係巴塞同皇馬去到，一定係佢哋去到咬住噶啦。咁如果你話喂係咪意大利方面咧就冇法睇呢個世界盃啦？嗱，今屆其實拿波利嘅成績咧相當之突出。 係啊，好勁啊，拿波利。 暫時咧佢係41分啦，見到第二嘅 AC 米蘭其實都係得33分，所以其實佢肯定都可以話係領放， 係有得踢歐洲賽啦， 有得踢歐洲賽啦， 逆天就唔知道啦。 咁啊踢有得踢歐洲賽咧，咁你來年個班費啊多一大決噶啦，咁啊睇下會點樣擴充，可唔可以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將成個嘅意大利嘅聯賽咧就做少少顛覆啦，唔好淨係俾嗰幾強玩曬，即係嗱德甲我就已經放棄咗噶啦，永遠都係拜仁噶啦。 係啊，可以咁去講啦，係啊。咁啊轉個角度，不如睇下CBA 嘅情況啦。點解講 CBA 啊？林書豪一位我哋好熟悉嘅球星啦，咁啊決定提早結束佢今季嘅 CBA 嘅旅程啦。咁 翻美國咯， 可能翻美國，亦都可能去翻佢細佬嗰隊波去打咁样，唔知系咪啦？即系林书伟嗰队喺 P League 啦，即系阿黑人啦，系啊陈建州嗰个篮球联赛嗰度去打啦，有冇咁嘅机会咧？都暂时未知道嘅。咁啊，有机会翻美国休息一排，咁啊休息一排，两个礼拜又休息一排，一个礼拜又系，你都知道 两年又休息一排。 系啦，周边地区打波好劲噶嘛，即系譬如你话杜伟侯活咁样，咁都依家都喺周边地区打波啦，即系每一场都卖爆飞噶，可以睇到呢啲 NBA 嘅前球星去打波。咁啊转个角度咧，打波唔好打交喎，講緊 NBA 方面啊，魔術隊咧，琴日就作客活塞啦，咁前鋒咧，華格拿咧，同埋咧基利安希斯咧爭波嘅時候咧，就互相推撞啊，咁啊引發咗咧今日呢個衝突啦，咁啊事件入邊咧有三個人咧就驅逐出場啦，最終咧魔術隊以1-0 比121落敗咗嘅，咁啊，即係 NBA 咧繼續啊進入咧叫做白熱化嘅階段啦，咁啊睇嚟咧，即係大家睇波嘅時候咧，就唔好俾呢啲咁嘅打鬥嘅場面咧驚嚇得到，咁啊都係嗰句啦，睇波咧就唔好咁暴躁， 或者 打波亦都唔好咁暴躁。 你見啊尼馬咧，其實啱啱嗰場喺巴黎嗰場波啦，兩黃一紅啊，咁 啊。 仲係短短嘅時間之內，好彩咧！嗱，呢個時候真係好彩，佢隊友麥巴比喺度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都保唔住嗰幾分 啊。嗯，嗱，頭先咧我哋都講咗好多回顧啦。今日咧有一件重要嘅事件啦，咁真係咧要 say goodbye 啦。咁啊，同球王比利啦，咁啊享年82歲啦。咁其實透過經理人咧向巴西媒體證實咗咧比利去世嘅消息嚟嘅。一對球王比利咧，其實喺退休之前咧，職業生涯咧射入超過1000球啊。1999年咧，佢被國際奧委會咧选为世纪最佳的运动员，并且同海撒大帝毕根巴华齐被国际的体育记者协会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球员。小白，在你的心目中球王比利有冇留下好多好多精彩嘅画面啊？ 球王比利肯定咧，即系我佢自己攞世界杯嘅时候，我未出世啦。咁但系即系睇翻好多网上面嘅片段咧，都会揾到啊，佢以前嗰、那个秀丽嘅脚法啊，因为见人过人啦，甚至乎喺嗰个足球嘅智慧、前锋嘅触觉咧，都相当之强。咁所以佢先可以咧，真系前无古人啊，三夺咧系呢个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带领住巴西，你见而家巴西个心口上面嗰个国家队件衫咧，有几粒星星，其实有三粒都是他攞 嘅， 咁你看到其實他對於即係國家隊嗰個貢獻相當之大。咁同一時間咧，佢同阿根廷的球王馬拉多納咧，大家都很容易就會一起攞埋嚟講，大家並駕齊驅。咁由我哋細個開始都已經聽比利的名字，都已經聽咗好耐啦。咁亦都係真係陪住我哋嘅回憶長大的一位超級的球王嚟嘅。咁有很多嘅球星啦，喺比利走咗之後啦，其實亦都公開咧就係發一啲嘅悼文啦，希望即係回好好地回憶下。同埋明白，即系比利咁多年以嚟咧，对足球嗰个贡献，同埋对慈善嗰个贡献都相当之大啊！ 但愿一代球王咧喺另一边继续享受录音赛场上边啊足球嘅乐趣啦。 Lift me up, hold me down, keep me close, safe and sound. 1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2022年身体尚算健康，斗志仲系顽强，要感恩拥有呢啲特质，所以要多谢妈妈，全靠佢识货，将呢啲好嘢送咗俾我。阿妈，多谢你。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点样可以更快乐啲咧？钟哥，就系、是、你今日请咗我哋食早餐啊！ 哦，日日快乐都得咁样， 系 every day 快乐。 系啊，咁啊，开心嘅事咧就停不了嘅。好啊，讲紧咧，有阵时都要学识感恩。咁诶，睇一件事咧，半杯水嘅理论咧，有阵时睇好啲，有阵时睇唔好啲。嗱，今日睇到一个国际新闻咧，其实系一件好平凡嘅事嚟噶咋，但系好似都好值得感恩。嗱，话说咧，有网民咧喺日本嗰度咧，就超级市场买嘢，买咗一盒咧，价值咧720日元，大概42蚊港纸嘅珍珠贝刺身，咁啊食嘅时候发现咗一样嘢， 哦， 系啦， 呢、這个价钱 系啊， 720日圓嘛， 720日圓， 720日圓， 42蚊港纸到啦， 系啦，算 OK 啦， 系刺身，咁啊食落去嘅时候，竟然发现咗一样嘢，究竟嗰一样系乜嘢咧？ 你讲系珍珠乜乜，系咪真系发现咗珍珠啊？ 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啊， 有冇去投诉啊？ 冇啊，佢觉得好开心啊， 但通常咧。都会投诉 嘅，其他食客应该投诉啦。 呢个真系 系啦，呢个就系半杯水嘅理论啦。究竟你发现到珍珠，你会 appreciate 啊正啊，有珍珠代表好运、啊，来年好运、啊，定还是系哇咁真系有机会咬崩我只牙， 咬崩咗牙， 我告爆你咁样。究竟系点睇一件事 咧？而家呢度系佢冇咬崩牙，所以即系唔出声啦。嗱，如果真系咬崩咗牙。但是那粒真的是珍珠，咁你仲会唔会出声？嗱，咬崩咗，但系真系珍珠，咁你仲出唔出声投诉啊？ 梗系出声投诉啦。 咁但系如果你出声投诉，呢粒珍珠咧将会系证物，佢要没收，咁你又制唔制啊？ 咁咪没收咯，但我可以 claim 到保险啊嘛。 嗰粒珍珠咧， 嗰粒牙齿当金使啦，正所谓。 但系你整只牙可能10万日元。原来嗰粒珍珠咧100万日元，咁即系冇咗90万。 咁佢又冇咁大粒嘅，嗱，俾中江龙小白睇下，佢大概咧好似啲女士啊美甲嗰啲咧，整啲 gel 甲嗰啲，少少地， 好细粒啫喎，嗰个 系啦系啦。 咁断估如果真系咬崩咗只牙嘅话，头先中哥个问题问得好，因为点解咧？如果粒珍珠系大粒嘅，咁梗系自己袋咗算啦。如果佢细粒嘅。咁啊，梗系要投诉 啦！不过恭喜佢啊！ 你哋有冇试过即系食咩食着珍珠啊？唔系食着豆，食着珍珠，即系呢一类食下嘢，会发现到啲异物，但系嗰啲异物唔好晨早流流都，净系啲污糟邋遢嘅嘢啊！即系譬如呢啲好似好吉利咁嘅嘢啦，有冇试过？系嘛？ 冇啊，我 都冇 啊， 冇啊，从来冇系嘛？ 咁如果你话唔吉利，即系等于唔应该喺嗰碗嘢或者嗰啲嘢里边出现嘅食物嘅东西啊，当然有试过啦，你都见过啦。 系啊， 咁但系咧有一样好得意嘅，你有冇试过啲茶餐厅咧？譬如你想叫个餐蛋面，咁跟住里边咧无端端有两粒通粉嘅， 哦有， 又或者你碗通粉。跟住里边有两条面，咁嗰啲算唔算 米粉同河粉捞埋一齐都见过， 系啦米粉。 即系譬如你食餐蛋面，有少少楞住啲火腿丝， 嗱系啦， 咦我觉得着数咗噶。嗱如果系咁样，突然间食呢一样嘢， 变咗商品啊， 系啦，即系有几条楞咗落嚟咧，我觉得唉，好似着数咗傻咗。 呢个我就经常试啊，即系譬如叫个面，跟住有通粉，叫通粉有面咁样，呢啲就经常会见到啦。 系啊， 一个煲里边捞出嚟系咪？ 呢啲又无伤大雅 啊。不过呢啲啊几得意啊，即系呢啲咁样食下食咗有粒珍珠咁样咧。我唔知有啲朋友可能譬如中意食呢啲叫做贝壳类海鲜咧，我都有听过。 我都中意食贝壳类海鲜嘅，但我冇食过。 我都冇。 我听过嗱，我听翻嚟啫，未依家好兴嗰啲10-20蚊只嗰啲珍珠蚌。即系叫做喺街市啦卖嗰啲咧，一揭出嚟咧都真系有啲少少发光嘅嘢，我都听过有啲香港网民咁样摆咗上去讨论区，咁究竟嗰啲系乜嘢嚟？ 未成为珍珠嘅杂质， 会唔会 啊？ 唔知啊， 可能系沙嚟嘅， 系啊， 真系炒上嚟嘅时候反光。沙嚟嘅， 应该系嫩蚌嚟嘅，应该唔老嘅，唔系老蚌嘅嚟嘅咁样。不过啊，呢啲几得意喎，即系大家食早餐嘅时候咧，或者即系买嘢食嘅时候咧，都可以氹下自己开心啦。即系特别去到年尾啦，特别大家都中意将感恩呢两个字攞出嚟讲啦。 咁呢个就系可能系天然食物啦，譬如嗰个蚌天然食物嘅啫。有啲系专登做一啲嘢令。 令到你真係食到裏面有嘢㗎嘛。 嗯。 譬如外國好興嗰啲咩 fortune cookies 嗰啲咁樣。 哦，好 lucky 咁樣，有張紙條。 係啦係啦。嗰陣時睇嗰啲外國版嗰啲咩搞笑片又好，又或者嗰啲咩驚慄片又好呢，一開始就係由嗰粒嘢開始㗎嘛。一剝開咗，你今日會行衰運喎，跟住古仔就開始。 呢啲都幾好玩喎，即係好似買朱古力咁咧，有啲朱古力可能成盒都係黃色嘅。佢零零四四咧，佢都話俾你聽啊，入邊有機會抽到一粒朱古力咧，可能粉紅色嘅， 係啊， 咁啊，即係代表你係 lucky 啦， 你即係抽盲盒嘅道理， 係啊，抽盲盒道理啊， 就等於我哋細個咧食嗰個朱古力蛋啊，我有一段時間好沉迷啊，其實嗰個朱古力蛋咧入邊有啲玩具咧。流流地 咁裏邊膠盒嗰個 係啊係啊，跟住但係同埋咧，嗰個朱古力蛋咧好甜噶，我哋細個，我細個已經覺得好甜，你依家大個食唔到啦， 食唔到啦， 小朋友覺得太甜，叫你去需要呢一 小朋友梗係中意食啦，但我都叫佢唔好食咁多， 點解咧？ 烂牙 哦， 系啊， 咁小朋友啲牙唔烂，咁佢咪唔会换咯？ 而家最惨，而家开始换紧啲牙啦嘛，佢嗰啲恒齿嚟噶啦，烂咗就弊家伙啊！ 依家咸淡水交界，唔好交， 系啊，唔好交。 喂，中国呢啲咁嘅朱古力蛋入边嗰啲玩具，你又会唔会储起噶啦？ 以前咯， 真系会嘅， 即系好细个嘅时候会储咯， 定系去旺角买一 set 算啊？ 以前边有旺角买呢啲啊？细个嘅时候冇噶，而家先有嘅啫。 系啊，咁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炮制下啲惊喜啦？食只朱古力蛋开心。就食朱古力蛋啦，食嗰啲幸运曲奇开心嘅就 食 幸运曲奇啦。今日总之差唔多啦吓，嚟到咧2022年差唔多最后一个工作天，希望大家都好运顺心啦。 谭德赛喺社交网站表示，世卫需要更详细嘅信息，以便对中国疫情嘅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佢指在中国没有提供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正是以他们认为可以保护人民的方式行事，是可以理解。谭德赛又说，世卫仍然关注不断变化的疫情，会继续鼓励中国追踪新冠病毒，并为最高风险的人群接种疫苗，以及就临床护理和保护卫生系统方面向中国提供支持。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2点，升1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2美元，卖出1,815.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32.89，瑞士法郎0.924，加元1.356，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相当清凉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出。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何文田街52号对出，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最后消防处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贯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电影《阿凡达》的作品有来自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The Weeknd。 I thought I could protect you from paying for my sin。 And I've been walking this earth long enough that death's againBeen living this life so patient until I see you again. It's what we're facing. I know that if I die, my only choice is still defending.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my love for you is greater than their powers and their armies. 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和电影的风格都挺配合啊，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十位 The Weeknd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老公，听日放工你来接我去做些好紧要的事好不好？ 好紧要的事？你预约了哪间餐厅啊？ 正是挂住食，你知不知道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我们要快点去登记了。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不到的了。我上了台就不用登记，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囉。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早晨啊，8:10嘅时间，中港小白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做呢个环节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啊 ，Chewy 早晨啊， 早晨 Chewy， 早晨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睇睇啦，即系琴日港股咧都 OK 嘅，不过咧就得腾讯 OK， 转个头中哥啊同你倾下啦，咁啊，但系咧睇翻近晚美股做得几好，咁啊道指升345点啦，纳指都升264点啦，连日系咁跌嘅 Tesla 咧都有少少复苏嘅迹象啦，咁啊Chewy。交俾你去帮我哋咧，喺2022年咧最后一个交易日咧去分析一下啦，好嘛？唔该晒 ，thank you。 系啊，睇翻咧，寻晚美股咧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咁主要咧都系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咧，咁、那个数据咧就符合市场预期啊，咁、令到咧好多只龙头股咧都大升啦。咁头先当中都提到啦 ，Tesla 咧咁连。几多日咧？几日之后咧？咁寻日咧都升超过8%啦，咁道指咧都高收咧超过300几点啦，咁所以港股今日 ADR 嗰方面咧都表现都唔错啊，咁咧对于今日嚟讲咧个开局咧应该都有大啲嘅支持啊，因为睇翻寻日啦，咁成个。港股嚟讲咧，个走势都反复飘现翻啦，咁可能大家都仲系一个假期嘅情绪啦，咁所以咧令到交投咧都相当之淡静啦。咁寻日主板成交咧都系得900几亿左右啦，咁 成個指數嚟講咧，尋日咧就跌百幾點嘅。咁尋日咧收市嘅時候咧，就未能夠咧繼續企穩翻喺20,000點之上啦。咁所以咧短線嚟講咧，可能大家個交投咧都會淡靜一啲噶啦。咁睇下短線，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就住美股個勢頭好翻啲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喺今日咧企穩喺20,000點關口之上咯？ 哦，咁咪 Chewy 正話都講咗騰訊啊。咁琴日咧，大家都有好多板塊都碌落去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佢係彈上嚟，咁梗係望一望佢啦。仲升成差唔多3% 啦，加升咗2.8% 咁多啊。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正話你都講今日可能望好嘅時候，佢會調翻轉頭行噶。咁問問阿 Chewy。 希望就唔好啦，因为睇翻寻日咧就都有啲大嘅消息嘅，咁就系主要咧都系睇翻咧国家新闻出版处嗰度咧就发布咗12月嘅国产网络游戏啊，同埋喺今年咧进口游戏版号嗰方面咧都有啲游戏批出啦。咁当中咧就睇翻咧，其实进口游戏再次获批咧，其实都已经讲紧咧系超过18个月噶啦。咁所以呢两方面咧加埋之后咧，咁令到成个大家投资对于成个游戏板块嘅气氛都相对好啲啦，因为睇到嚟緊可能咧内地发放版号嗰方面嗰、那个无论节奏啊或者数量方面咧都会有机会正常化翻啦。咁当中咧腾讯咧都好叻仔啦，咁有好多隻咧都今次咧都获批啦。咁预计住咧腾讯喺未来都会有更加多嘅游戏获批啦。咁喺竞争力啊同埋未来嗰、那个付费收入嗰方面咧都会增加翻啦。咁呢方面咧相信喺腾讯咧嚟紧，即系可能最坏嘅时候咧都会过去啦。咁睇翻走势上咧，其实寻日咧就逆市都升超过2% 啦。咁走势上咧都睇到咧两日咧都企翻喺200天线之上嘅。咁希望咧有机会咧藉住个大市气氛好翻啲嘅时候咧，咁睇下有冇机会咧上翻去250天线呢啲水平咯。 我真系唔讲唔觉，原来已经18个月噶啦，对上一次已经系 系啊，好耐啦已经 系咯。咁另外如果我哋即系聚焦翻喺香港交易所方面，梗系要睇埋港交所啦。因为点解咧？其实随住防疫嘅措施逐步放宽啦，咁啊见到其实上个月亦都举行咗一个叫做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啊。再加埋咧，其实见到本港个金融市场咧都起动得都几好啊吓。咁啊嚟紧嘅时候又有好多咧，譬如系风险管理嘅工具啊，又日趋完善啊，同埋咧亦都计划引入人民币证券交易所等等嘅条件底下，咁啊港交所嘅前景系咪叫一片光明咧？ 睇翻政策上咧，睇到中港两地咧，其实嚟紧咧都好多互联互通嘅业务上咧，会有更加多嘅交流啦。咁希望咧，港交所咧都藉住咧呢方面可以咧可以有多啲成交啊，或者业务方面咧可以有更一步发展啦。咁但系大家都睇翻啦，可能港交所其实同本港个股市嚟讲咧，都叫做话息息相关啦。因为睇翻譬如上年咧，好似新股个集资金额咧就麻麻地啊，即系再比前一年嘅时候咧都跌咗好多啦。咁睇翻今年成个港股走势来讲呢，即係譬如指数方面呢都叫做来回地獄又至反人間啦，因为睇返二月高位嘅时候呢都去过25,000多点啦，咁之后到一路其实碌落嚟啦，咁去到十月嘅时候呢咁跌到呢14,597点嘅时候都叫回往返啲啦，咁呢几日呢就都叫做呢上市返20,000点啦，咁睇下出年嚟緊嗰个港股走势呢会唔会好返啲啦，咁同埋呢交投嗰方面呢如果都好返啲嘅时候呢，对于港交所个业务收入呢个影响呢就会正面一啲囉。 咁希望好似 Chewy 咁样讲啦，即系下年咧，明天会更好啊！吓咁啊，交投有畅旺啦，股市咧就重上20,000点嘅水平啦。咁啊，因为即系其实今年大家都经历好多啦，有疫情啦，又有战争啦，俄乌战争啦，咁啊世界杯啦，咁样咁啊，总之做啊，越过咗好多啦。咁啊，希望来年啦，寄望来年2023年一个好嘅开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 好 ，Chewy， 咁我哋先预祝你。 新年 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啊。好， 系啊，大家咁话新年进步。 好，唔该晒 ，Chewy， 拜拜， 唔该 ，Chewy， 拜拜。 疫症似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来真真力量每张降低风险数门框，用疫苗可保身心庄严，减少重症发生，齐来真真力量每张尽力担当保障要紧，全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要感恩有我的二女 Georgie。因为过去的这一年，她真的给多了很多很精彩的回忆。由万圣节跟我说她要扮疯，去到凌晨四点几走来我床边说，妈妈我会照顾你的，因为你有 BB。好多谢四岁的你突然之间神速成长，为这个这么不一样的一年添加了很多欢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咧都係啲提示嚟嘅，咁啊第一個提示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啊下年啊即係迎嚟咧新嘅一年咧就加價啦， 哎呀 好多都加，不過有啲叫公共交通工具加價咧，大家好接受到嘅，大家係放佢行嘅，意思係咩？譬如 渡海小輪， 係啦，天星 電車咁算唔算咧？ 電車我哋一陣先講啦，講咗呢個天星小輪先啦，係啊，咁啊加一倍啊，其實幾誇張嘅個加幅，咁啊平日咧就3.2嘅啫，上層啊嚇，即係中環去尖沙咀咁樣，咁依家咧平日啊。即係1-5咧，都變咗6.4喎。咁你嗰來回就12蚊咯。咁當然都一定係比鐵路平嘅。咁但係個位就唔就你就要諗下啦。因為兩邊都唔係好近噶嘛，你話近海，即係同即 係要行啦， 係啊，即係譬如你要去蘭桂坊嗰邊啦，你要中環啦，你喺碼頭行去蘭桂坊應該都要行11-12分鐘。 要㗎， 要啊，要啊， 正常行程啦咁樣。咁啊，另外就假期 睇你去定係翻咯。去嘅時候心急啲，你可能行快啲嘅。攞住去 回程嘅時候唔捨得， 腳軟 或者有父老攜幼嘅時候，唔知點解回程會 係啦。咁啊。假日咧，假日就贵啲，贵啲，再贵啲。原来假日本身咧，中环去尖沙咀咧就4.2嘅， 系 咁又系 double up 啦，8.4啊吓，8.4即系8.4啦咁样。咁大家適隨轉變咯，但我估兩位拍檔都可能應該都覺得天星小輪加價都係有佢噶啦。 其實雖然佢話加咗價，即係唔係話幫佢講説話，有時候咧，咁你譬如你搭港鐵。咁即係入到去黑掹掹啊嘛，冇嘢睇，但你又爭取到時間。你搭小輪喺海上邊咧平啲，但係就耐啲，可能要行遠啲。不過你有風景睇，嗱睇下你自己想要啲乜嘢。 可能而家好多嘅市民咧，當佢哋想搭呢個渡海小輪嘅時候，佢哋選擇呢個交通工具咧，未必主要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個收費，而可能係因為你可以喘息一下喺呢個社區生活啊，節奏緊張啦，但係可以休息一下。咁市民仲係咪可以繼續啊？反正我都唔係都係要過海㗎啦。咁但係我都想選擇一種咧我舒服嘅方式過海嘅話咧，我都會覺得小輪係一個好嘅選擇嚟。 係啊，吹吹海風啦， 係啊， 欣賞下景緻， 真係好減壓啊！呢個方法， 如果你趕你冇理由好趕啊，好趕啊，去搭船啦。 以前趕嘅時候都係唔會搭船啦。 不過其實搭船都快嘅，即係譬如rush hour 當12:30啦，我好中意12:30搭船過中環開工咁樣，跟住其實都係講緊12分鐘啫嘛。我計過㗎啦，即係上船嗰一刻，你到落船嗰一刻，其實12分鐘 OK 啊。 如果你會展其實係好好 嘅，係啊，會展或者過中。 如果你是方便的话就 OK 的。 是 啦。另外呢就这个就真的贵了。的士起标呢就再加多6蚊。如果新界的士呢就新起标价呢 29.5。我成日觉得 29.5 不如齐头30蚊起标啦。即我都帮他们发声啊，哎多多5毫子啦咁样。费事即唔好有零頭出嚟， 但係呢個就係10蚊同9.9嘅道理啊嘛。10蚊你覺得貴，9.9會平啲咁。 因為市民都會覺得㗎啦，唉，你慳得5毫就得5毫啦，咁嘅心態嘅。 市區的士咧起標就33蚊啦，依家係27蚊，33蚊起標。哇！遲啲如果一路加到40蚊起標咧，都幾誇張。我記得舊時， 我驚越嚟越少人搭啫。 嗱，依家 又我都係嗰句，唔會嘅。 依家用腦去諗一諗啦，你印象之中啦。的士，你细个嘅时候几钱起标？ 2.幾。 我印象嘅时候， 我又冇咁夸嘅。 我印象嘅时候应该系18蚊 ，我最深感受系18蚊啊！ 我真系好，我靓仔，真系好靓仔嘅时候咧。我記得有見過唔知5.5定係6蚊，嗰陣時仲係有嚿嘢撳落去嗰個 嘛。我啱想講，你哋坐的士，你哋嗰個年代應該都係撳掣撳一下自己跳。 唔係，我係扭落去嗰只嚟㗎。 以前嗰啲係一個好似即係個支旗啊嘛，叫做嗰支旗嗰支旗啊嘛，拉落去 thread 咁樣。 系，跟住佢仲系佢跳字唔系电子跳字嚟噶嘛，佢系入边有盘喺度咁慢慢转噶嘛。 呢啲的士依家香港应该搵唔到啦， 搵个表都搵唔到啦，冇晒。 古董店可能会有嗰个表， 可能英国有啲地方有啦，都唔知啊。呢个再搵， 香港肯定有嘅呢啲表嘅。 系啊，咁啊，主要角度睇埋呢个咩啊，大屿山嘅的士啦， 系 有加价吓，咁啊28蚊啊，加系28蚊起标咁样。咁 大屿山的士咧，我又反而即系我自己觉得啦，最唔担心佢冇生意，因为你好多人咧，其实佢可能凑够几个人，佢就已经会选择坐的士咧，就去另外嗰边嘅，系啦。咁因为其实你围翻呢条数咧，其实真系又唔系话真系贵好多，但系悭嘅时间就好多，系啦。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其中一个优势。我有坐过几次大屿山的士咧，同我的士司机倾过偈，佢话佢自己本身咧系住沙田嘅。咁啊，每一日咧，佢都係入大嶼山，就係揸大嶼山的士。咁佢話到，其實喺大嶼山揸的士，佢話最開心係咩咧？佢一定係見牛多過見人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就只要小心揸車，其實佢係揸得好舒服，又冇乜特別大嘅壓力。 同埋啲人入去大嶼山都係靠嚟玩咧，咁啊笑面迎人咁樣。係 啦， 係 啦。 你中環即係啲中心地區 CBD 一上車就好趕咁樣，又好扯咁樣。 係啊， 有好多時候啲阿 Sir 又會睇住啲雙黃線，即係成個壓力係 好。覺得啱噶，譬如你入大嶼山，可能抱住個心情係輕鬆少少嘅，咁你嗰刻你就會覺得，唉，算啦，多幾蚊啊，多十幾蚊啊，多啦，咁嘅心態。 係啊，即係咁樣。好啦，轉個角度又睇埋巴士嘅價格。 哦，好啊。 哦，條巴士線都幾貴，不過就遠啲嘅，呢個就23.2啦，就係喺天水圍去我冇記錯係觀塘嘅269C 啦，咁都加得幾多嘅，因為現時佢嘅價錢係19.3嘅啫，咁大概加咗4蚊零。 哇，咁個加幅都高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有新巴都有加嘅，咁大家自己去睇翻啦，即系巴士好多时候都会加1-2成啦。咁你上车嘅时候，当然大家而家惯咗用支付工具拍八达通咁样，其实你都唔系好觉用多咗钱嘅。 同埋佢嗰条路线，如果你唔用佢呢、這个即系、就是、点对点由天水围去到观塘，你再中间转几轮车咧，个时间又系一个金钱嚟 嘅。系啊，咁如果大部分可能坐呢一条线嘅朋友就会贪佢其中一样嘢，我唔需要转车，我坐喺度有位嘅话咧。我做咩都得，瞓覺都得咁樣。 而家個巴士路線就比較多咗啊！我僆仔時代咧，有陣時去好多地方，你一定要轉車嘅，一轉車就頭痕嘅。一你唔識轉啦，有陣時咧唔係話總站轉總站啊嘛，你要喺中途站落車轉另外一條線嘅中途站咧，嗰啲係最煩。 所以而家你見到即係巴士公司嗰啲轉車站咧，其實做得好好啊！嗰啲大型轉車站，基本上你原本嗰條線去唔到，或者你嗰區去唔到第二區嘅，但你去到嗰個巴士。轉車站嘅時候咧，你可以嗰陣個變化非常之靈活啊！呢個其實巴士公司都即係設計得好好。 係啦，咁啊，加價講完未啊？我未講完，有啲咩我今年講曬佢啊，下年唔再講加價啦，起碼。 下年唔準加。 仲係公共交通工具啊？ 隧道啦嚇，隧道呢個環節啦。咁啊，元旦日之後就加啦。咁啊，加至30蚊，講緊就係紅隧啦，同埋東隧嘅兩隧齊加。一税減咩啊？減西税75蚊減到60蚊啦。咁當然唔同車唔同噶，西税係啊，即係你嗰啲咩輕型貨車又貴啲平啲嗰啲，我又唔係揸 van 仔唔知道。不過咧，總的來說咧，紅税同埋東税加至30蚊啦。咁啊，嗰啲經濟學者應該會分析下，究竟加價會唔會疏導到嗰、那個擠塞嘅交通啦？ 疏導唔到。 经济学者咯，经济学者啦， 几时疏导到？ 点解疏导唔到啊？ 因为你仍然有个差额喺度啊嘛，仍然有个差额， 而个差几大啊？ 系啊，1倍， 系啊。 咁我即系我唔当嗰啲搵食车，即系当私家车啫，都系争1倍。咁你谂下，即系如果你我之前都讲，如果你几时可以真系可以三隧分流啊？全部免费咯，全部免费，啲人就唔会因为钱而因为个地区啦嘛。咁而家就因为哇，我明明去嗰边噶。但呢边平30蚊，但系我兜个圈行过嗰边，我就算我个有钱喺翻度，但系我都唔及个隧道费啊嘛，咁我就会行嗰边， 或者全部划一收费啦，免费应该 系 搞啲啦， 划一收费。 如果唔系库房都有赤字啦，我估划一收费咧，即系可能真系会疏导到，不过呢个都系要等啲政策研究嘅朋友仔去制定啦。我哋都系小市民，都系受价者咁样啦。好啦。 讲埋呢一个加价啦，好嘛？两电啊调整每度嘅电费啦， 哇！呢、這个犀利呢， 系啦，咁啊，中电同埋港灯咧都会加价嘅，咁、样咁啊，大家就珍惜下用电啦，珍惜下、 有手尾啊， 系啊， 有手尾原来可以帮你悭好多钱嚟噶。 手尾啊，我而家有个习惯添啊，十点钟熄灯。识大剂， 喂，识大剂 识埋， 我想问，识 大剂即系绝招嚟噶咯，钟哥 开咗六点先俾开， 系咪真系会悭啲电嘅咧？识大剂 系啊，因为正话之前都有啲咩调查出过，如果你有个拖板，咁如果佢系逐粒开关嗰啲咧，你真系冇开晒佢，因为其实佢用紧电， 同埋嗰啲 少数派 嗰啲嘅叫灯仔咧， 都系用， 其实都系用紧电嘅，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识大剂呢个真系绝招啊， 大剂 系啊。你有機會挑戰林超英喎、 啊，係啊！但係你雪櫃唔好擺嘢喎， 係喎，唔係喎。而家冬天啦、啊，十三度嘅時候，隨時你雪櫃温度嚟嘅喎， 擺出露台， 擺出露台，熄咗佢啲嘢，擺出露台，仲慳啊！咁鬼嘥電啊，雪櫃。 係啊，九希望真係幫到手啦。嗱，來年啦、啊，2023年啦、啊，咁啊乜都加咁樣，人工唔加，咁點啊？慳慳地咁樣度過啦。咁啊，下年咧呢個環節咧，都希望咧將一啲慳啲嘅資訊啦、啊，唔係叫大家喂你慳啲啦，唔係咁樣。 未開完先。节流 系啦，节流嘅资讯啦，或者即系一啲叫做多啲着数优惠嘅嘢咧，放送俾大家。 你还是咩、我哋做咗咁耐优惠，下一年开始咧做一啲调转头嘅， 点、 样去乱咁使钱嘅环节？挥 霍啊，挥 霍到洗脚唔抹脚， 跟钟哥一齐出去买。 系啦，究竟挥霍应该点样先挥霍咧？挥霍时间好定金钱好咧？咁样吓，咁啊，下年再喺呢个环节中同大家见面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不如好嘛？咁啊咧。天晴干燥啊！早上天气咧相当清凉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咧离岸咧风势就会清劲一啲啦吓。展望咧明日天气都系继续啊，天晴干燥嘅，早上咧相当清凉嘅，日间咧温差较大啦。元旦假期啊，大家最关心啦，云量较多，气温咧反而就逐步回升，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比利的女儿在社交网站公布父亲的死讯，表示永远爱他，愿父亲安息。医院的报告显示，比利因为结肠癌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27去世。巴西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比利的离世全国哀悼3日。多名球星透过社交平台怀念一代球王。巴西的尼玛形容比利将足球转化成艺术。阿根廷队长美斯尚在同比利的合照，愿他安息。法国前锋麦巴比说，永远不会忘记这名传奇人物。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说，一句再见不足以表达足球界的伤痛，比利在足球上一直启发数以百万人。巴西1970年冠军队成员和比利并肩多年的李维连奴说，比利是永远的王者。比利协助巴西在1958年、1962年和1970年三夺世界杯。有统计指比利职业生涯射入1281球。他在1977年退役，近年健康恶化，多度入院治疗。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委员长会议，由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决定将《港区国安法》释法案的代议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解释草案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多项修正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当中包括有关《港区国安法》释法案文建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代议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解释草案等。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中国的新冠疫情升温，美国和意大利亦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强制新冠检测， 但中心认为对整个欧盟而言，强制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新冠病毒筛查是不合理，亦无必要。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措施，未有达成共识，会继续商讨。欧盟执委会认为欧盟需要联合行动，将会继续讨论。意大利是目前唯一的欧盟国家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抗原检测和病毒测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期望欧盟其他成员国效法。不过若果欧盟其他国家不采取同样做法，意大利的措施可能无效。法国、德国和葡萄牙都认为现阶段无需要实施新的旅游限制。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05美元，卖出1,815.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32.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56，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6，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咁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维园举行嘅公展会，今日下昼4点至到凌晨嘅12点，东角道部分嘅洛克道啦，同埋几利佐治街咧都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喺九龙区，由于有水管急收，何文田街52号对出，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个心情好差，因为我每一次怀完我小朋友之后，我心情好差，跟住我就去咗揾一啲治疗师啦，即系游戏治疗师啦，或者一啲育儿嘅专家啦，去同佢哋倾。咁大部分嗰啲专家都系话：妈咪，你个女冇问题啊，系你有问题。 我系吴若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专辑中呢一首歌必选无疑，原因系。 同两位监制一起揀遮毛的时候，当听到这一首主音文迪听返觉得好感动，还流了少少眼泪添。于是 Joey 哥就说，你这么感触，这一首歌一定要揀，因为你一定会唱得好。 而等你不要操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 One Promise， 监制继续是双监制 Joey Tan、 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就快又新嘅一年啦，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传统风俗文化，去到咧就系为大家迎来一个新嘅2023年。啊，倒数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传统噶噃，到底你又知道几多咧？有啲乜嘢得意嘅，想唔想知咧？得完号转头话你知。 在澳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希腊、纽西兰、菲律宾、委内瑞拉等等不同的地方，原来有很多国家都被列为是公众假期来的。咁但系传统方面，例如西班牙传统上，佢哋喺倒数嘅时候，晚餐咧会喺屋企嗰度食下饭嘅。咁主要咧都会有大只嘅虾啦、羊肉同埋火鸡。倒数活动方面，主要都系集中喺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一座嘅建筑物上面嘅钟楼嘅。轮到法国啦，喺跨年嘅时间，佢哋会食一餐传统嘅晚餐，包括法国餐入边嘅鹅肝，以及咧香槟等等嘅法国料理噶。有阵时仲会交换埋礼物，相当之 sweet sweet 噶。德国方面啦，喺德国唔同嘅地方亦都会有庆祝新嘅一年来临，举办咧好多唔同跨年嘅活动，特别喺市政厅之前啦。而每年喺德国嘅柏林，更加会有超过100万人咧去到进行一个跨年嘅庆祝活动，绝对可以话系欧洲其中一个最大规模嘅除夕庆祝活动之一嚟噶。 至於隔離的荷蘭，在新年除夕的時間會被視為是一年之中最舒服的晚上，在這一天的夜晚應該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度過。他們吃的傳統食物包括有油餃子以及就是蘋果片油條等等的。至於蘇格蘭方面，他們都會唱他們的友誼萬歲主題歌曲，意思就是向舊的一年 say 一句 goodbye。另外在爱丁堡城堡之内，亦都就会发放烟花啦，去到迎接新的一年的。至于旁边的威尔斯，传统上面他们会在新年送赠礼物和金钱，不过这个古老的习俗呢都已经改了啦。时至今日呢，他们喜欢就是送下面包或者就是娱乐的。成千上万的人呢亦都会享受下音乐啊、飲食啊、溜冰啊，以及呢在一些广场上面会有一些文艺表演和烟火的。至于美国，在北美洲的美国，跨年活动其中一个最大的当然就是讲由1903年开始，纽约时代广场将会举行就是跨年倒数，他们有一个叫做降球仪式的倒数，也都会同一时间在美国全国就进行电视直播，成为美国庆祝跨年活动主要的一个传统仪式。我们香港都有我们自己传统节日和文化，今年倒数不知道你又会选择怎样去到过呢？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won,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to stay? Or maybe it's the bad weather, I can't control the seconds,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晨光警政， 早晨啊，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声咧，好高兴邀请到咧就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rystal 咧上到嚟讲解一下咧就系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早晨啊 ，Crystal。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听众。 喂 ，Crystal 啊，过完圣诞节之后咧，发觉大把人啊都系同我一样大出血啊。不过咧，好彩网络嘅世界真系商机处处，遍地黄金啊。 吓？点解咁讲啊？唔通你喺网上揾到新工？ 有好嘢就梗係開心 share 一下啦。嗱，我近排呢上網啊，喺社交平台見到呢個賺外快嘅廣告喎，簡簡單單開始一個呢個人或者空殼公司嘅銀行戶口、虛擬銀行戶口、儲值支付工具戶口或者係虛擬貨幣錢包等等，就有錢收㗎啦。你話係咪舒服錢先？ 咁對方之後係咪有叫你交出戶口嘅資料啊？ 有啊，佢有要求我呢就交出相关户口嘅登入资料，包括啲乜嘢呢？账户号码、 提款卡或者网上理财密码等等。不过呢我都未得闲复佢咯。 喂，你千祈唔好交出户口资料啊，对方呢分分钟系个骗徒嚟㗎。当佢攞到你户口嘅控制权之后呢，可能就会即时更改密码，令到你冇办法再登入户口。 吓，我个户口新开又冇钱，使咩驚啊？ 使咩驚，你知唔知啊？一旦骗徒将不明来历嘅资金或者系犯罪得益，例如系骗案收取翻嚟嘅骗款，存入你个户口，再汇去其他户口，然之后辗转咁样咧，将犯罪得益流入翻去骗徒手中，其实你已经干犯咗处理已知道或者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亦即系俗称咧洗黑钱嘅罪行啊！ 咁严重，洗黑钱呢个名字就听得多、啊。咁其实系咩系洗黑钱呢？ 嗱，简单嚟讲啊，黑钱咧即系一笔由非法活动所获取嘅金钱或者系财产。如果直接用呢笔钱嘅话咧，就好容易会被警方追查到啦。所以不法分子咧会透过唔同嘅手段去到改变呢笔钱嘅来历，令佢睇起上嚟咧系循合法途径取得。咁犯罪分子咧就可以利用呢啲洗白咗嘅呢笔钱啦。咁成个过程咧就系叫做洗黑钱啦。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405章同埋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1)条嘅规定，如果你处理呢啲犯罪得益而被定罪洗黑钱嘅话咧，最高嘅刑罚系可以系罚款港币500万元同埋监禁14年咁多噶。 哦，但系咁啊 ，Crystal， 听落咧有啲复杂、哦。 嗱，不如我举个例子啊。嗱，骗徒咧首先透过假冒内地嘅官员，呃咗受害人500万。咁呢500万就系犯罪得益，亦即系黑钱啦。咁如果呢个骗徒咧将500万直接入落自己户口咧，咁一被追查就会即刻被发现啦。咁所以骗徒咧就会洗黑钱，将呢500万分做几份，并且咧系分别存入唔同人、唔同国家嘅户口，然之后咧就再以汇款又或者系支票转账等嘅方式，将啲钱咧转翻入去骗徒自己手中。成个过程咧就系叫做洗黑钱啦。 哇！原来借个户口俾人都有机会干犯洗黑钱罪噶，真系随时会中招、啊。听众们，你哋真系要提高警觉，户口咪俾人啊！ 系啊，最近咧就有单案件，骗徒假扮网上女友作出行骗，并且咧系同一个男受害人发展咧成为情侣。受害人咧多次应呢位网上女友嘅要求，合共汇咗咧15万港元去到对方提供嘅储值支付工具。之后网上女友当然就音讯全无啦。这个时候受害人先发现自己中招被人呃了，于是呢就报警求助啦。 有晒对方的户口资料，警方应该可以拉到个骗徒啦。 嗱，调查发现那个储值支付工具的户口持有人原来一直呢是被监禁在赤柱监狱。咁警方于是呢就以洗黑钱的罪名就在赤柱监狱入面呢拘捕了这个户口持有人。经过警戒之后，得知被捕人因为财困，一早就在2020年将银行户口连同密码等的个人资料就以港币5000元卖给一个在基普认识的陌生男子。 咦，那个户口持有人不变成替死鬼？ 没错啊，警方相信被捕人是被犯罪集团所利用而成为傀儡户口的持有人。这些傀儡户口持有人为了个几百到几千元就出售银行户口被骗徒用来洗黑钱。这个案例非常有警惕性，即是说不论你身处何地，即是就算你是坐紧监都好，只要你是没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户口，出售甚至是将户口借或者租给人，都同样是有机会令自己堕入法网的。 唉，一听到开个户口或者交个户口俾人就有钱赚，啲钱咁易搵，真係唔怪之得咁多人中招啦。 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层就会知道啦，将个银行户口租借卖俾人就有钱收，边有咁顺啦，背后一定有目的㗎。 诶 ，Crystal 啊，咁点先就可以变得精明啲，冇咁容易俾人利用自己嘅户口嚟洗黑钱啊？ 其实呢就好简单嘅，无论任何人识又好唔识又好，如果你随便将你嘅个人户口或者资料俾人呢，你其实根本就冇办法控制人哋点样去到用你个户口。如果佢有晒你户口嘅资料同埋密码，亦即係等于呢佢有你户口嘅操控权。到时呢佢用你个户口做乜你又唔知，甚至乎洗黑钱呢你都係控制唔到㗎。咁所以都系嗰句，你借得个户口俾人呢就要自己承担返风险啦。就算亲朋戚友咧，都系咁话，千祈千祈唔好将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例如系密码、 授權的 SMS 等等給任何人。 講到尾，大家都要好好看管自己的戶口，不可以將戶口交給其他人去用，或者將重要的資料隨便轉交給人，那就沒那麼容易誤墮法網了。Crystal 說聖誕節就剛剛過了，網上看到很多人說收到不要的聖誕禮物願意以超低價放售，搞到我的心心思思想入貨啊。 哦，不過你看清楚才好買啊。隨著科技進步，網購已經非常普遍，騙徒會利用網上拍賣平台和社交平台虛假聲稱有名牌手袋啊、名牌衣物啊和電子遊戲機等等出售。通常他們都是跟人家用 WhatsApp 去到溝通，還有都不願意去到當面交收的，並且要求受害人以入數的方式付款去到銀行戶口、儲值支付工具、轉數快戶口等等的快旅戶口去到收取騙款。咁當騙徒收到受害人的匯款之後就會已讀不回，音訊全無噶啦。 唔通又是快旅戶口？ 是冇錯啊！經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有些收數戶口的持有人本身只是想借錢周轉，於是就將自己的身份證、銀行戶口、連同密碼就給了朋友幫手辦理借錢的手續。很可惜，相關的銀行戶口最終其實只是被用作在網購平台的買家就是收數，充當洗黑錢的工具。而銀行戶口的持有人雖然他就不是主動去騙人，亦都是沒有收取到任何的金錢利益，但是由於他的戶口是牽涉到一些洗黑錢的活動，所以最終都是被警方拉了的。 哇，我有沒有聽錯？個戶口的持有人最後錢又借不到，又要承擔法律責任，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Crystal 說，聽你這樣說，即是如果我向朋友借出銀行戶口，但是對交易記錄不知情，而最後也揭發戶口曾經洗黑錢，我都會受到刑責。 首先我們就不可以一概而論所有案件的，但是如果銀行戶口曾經收取過犯罪得益，那警方是必然會展開全面和深入的調查，包括向戶口持有人作出調查甚至是拘捕，就不會單憑戶口持有人的一些解釋去到作出有關的結論。過往有很多案件，即使戶口持有人聲稱對於戶口入面的帳目不知情，都會是被判入罪的。而警方就案件完成相關調查之後，亦都會徵詢律政司意見，而去到決定是否作出檢控的。 哦，咁啊，真系估唔到，原来冇收取到任何金钱利益都有机会出事。 系啊，所以我喺度想提醒各位市民，银行户口持有人是有责任去到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冇履行呢个责任，又或者系故意做出疏忽的行为，借出户口去到处理其他人的交易，他哋都有机会要负上刑事的责任。所以不论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借出自己的户口，以免收取了不明来历的钱，而卖户口之后收取犯罪得益就更加必然要负上刑责了。 哎，Crystal 啊，咁以你所知，边类人士特别容易被犯罪集团利用嚟洗黑钱嘅咧？ 洗黑钱集团就冇特定群组嘅，洗黑钱集团嘅目标亦都冇分男女，冇分国籍，冇特定嘅职业，更加系冇特定嘅社会背景，但系就一个共通点。 共通点系啲乜嘢共通点啊？ 就系贪咯。任何人只要稍有贪念就有可能会中招啦。好容易就系俾人哋利用去到开快旅户口，从而就系直接帮助犯罪集团洗黑钱。过去因为洗黑钱案件而被警方拘捕的人士当中有吸毒者啦，有长者、无业人士、学生等等。他们都是卖个户口给人，不过也都是有一些有稳定收入的白领人士，又或者是外佣，都曾经被不法分子成功利用而开立快旅户口的。 那如果大众市民怀疑有人洗黑钱，不知道大家可以怎样处理呢？ 如果你想举报有人洗黑钱，可以上我们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 www.jfiu.gov.hk，以網上傳真、郵遞或者電話的方式遞交可疑交易報告。舉報的內容應該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個人資料，又或者是公司資料、可疑交易的詳情和有關交易可疑的原因。我們會有專門調查洗黑錢情報的同事去到跟進所有的舉報。 Crystal 說財富情報及調查科，那不知道這個部門又是做些什麼的呢？ 我哋財富情報及調查科一直都致力收集和分析洗黑錢相關的情報，積極去到調查和透過宣傳教育工作等等去到協助政府保護香港免受清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融資等等的非法活動的影響。而接下來1月至2月我們財富情報及調查科亦都會就反洗黑錢進行不同的宣傳教育活動，以多方位的形式去到教育市民避免墮入洗黑錢的法網。例如我們會透過警察的公眾網頁、警察的 Facebook 等等的媒體去到發放反洗黑錢的短片或者訊息。我們亦都會在全港的公眾地方、街市、屋邨、巴士車站和港鐵車廂內就是張貼反洗黑錢的海報和宣傳單張。咁大家亦都會在巴士的車身啊、巴士車廂入面的電視啊、銅鑼灣和旺角區的大型 LED 屏幕就是睇到反洗黑錢的宣傳片等等。向不同的持份者进行反洗黑钱的讲座，并且会派发一些纪念品，希望加强市民对于反洗黑钱的认识等等。最后我们还邀请到爱回家入面的群者主演，继上次化身成为 hiphop rapper 妖舌高手，今次都有新搞作，就是一同宣传反洗黑钱的讯息，大家出街记得留意一下。 讲了这么久， Crystal 不如你总结几个反洗黑钱的 tips 给各位听众啊。 好啊，大家要经常去到检视户口的情况，如果发现户口不慎被人利用，应该要即刻取消户口和报警求助，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犯罪集团利用自己户口去到洗黑钱。大家亦都千祈不要协助任何人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可能会干犯洗黑钱罪，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继续用不同的形式向公众推广，务求提醒市民切勿误堕洗黑钱的陷阱。记住，不租、不借、不卖。 唔该晒 Crystal 今日嘅分享啊，咁大家就要记住好好看管住自己嘅户口啦。唔该晒 Crystal， 拜拜。 唔该晒你小白，拜拜。 唔该晒小白，唔该晒 Crystal。 云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比较慢车。封路情况，何文田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何文田街近住门牌52号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今年可能好多朋友都真系试过中咗招啊！中招真系要有屋企人煲下汤水俾你噶。呢一个人就系我嘅妈咪咯。 妈咪，感恩有你啊！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电影《阿凡达》嘅作品有嚟自加拿大嘅创作歌手 The Weeknd。 From paying for my sin, and I've been walking this earth long enough that death's a gift. Been living this life for patience until I see. 基本呢一首歌的曲风跟电影的风格都挺配合啊！这个礼拜新唱榜占第十位 The Weeknd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文天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拍摄期间，剧组唔单止喺酒泉、西昌、文昌三大卫星发射中心拍摄，更加穿越咗鸭齐立、胡杨林同埋西夏王岭、巴丹吉林沙漠同埋凉山穷海等等地方进行实地取景，展现中国嘅壮美自然风光。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早晨啊，投资 O2O 嚟到2022年啊，最后一个交易天啊，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先啦。咁啊，美国咧十年期嘅债息咧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升1%至2.5%，就系科技股带领大市升势啦。当中咧道指咧升穿啊33,000点嘅关口啊，收报33,220点啊，升咗34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升6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4点啦。美股向好，港股 ADR 咧大致都做。好的，按比例计算咧，都大升176点啊！睇嚟咧，嚟到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关于2022年啊，都可以有个好头好尾咧，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咧，今日电话旁边梗系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啊，谂住有得啊开放出去啊，周围周游列国噶咯， 系啦嗬。啊，点知又遇到啲阻滞，不过唔紧要嘅。 有啲地区又话这样那样嘅吓， 系啊， 制啦啲措施咁样， 都唔紧要嘅。如果你真系有心嘅，又有价又有钱嘅，无论去到边度个机场，即系可以几多个嘅话，你转机都一样可以翻到嚟香港，唔需要担心。 你講得啱啊！呢句有錢嘅，咁雖然誒冇錢就冇得去旅行啦。不過而家佢有啲法院咧，嗰啲保安系統咧，都有啲去機場嘅感覺。 哦，係咁 咧，一條帶啊，咁啊俾你行嚟行去，轉嚟轉去，跟住仲要有保安檢查喎，有 X 光啊。 啊，哇！個感覺都真係好似去咗外地咁樣喎。 有時候咧，同啲嗰啲護衛員咧，朝見口晚見面啦，咁啊傾下偈，講笑就係有機場感覺啊。 唔知道佢哋会唔会帮你抌埋印嘅咧？嗬， 啊咁啊，未见到啊，净系大家哎呀，都滴下啦，咁啊攞个金属探测嚟计啦，年纪大到咁大就有啲吊带系梗响噶嘛。 啊，唔紧要嘅，松咗佢再讲过咯。 啊，讲机场嘅嘢就讲翻外国啦。咁 今次咧讲一宗咧喺英国嘅案件吓，咁、 嗯、 咧、啊、就以前就话几廿年咧案件系沉冤得雪啦，就以为系个被告咧就吓俾、啊、人入咗冤狱啊，啊呢次调转 吓。啊 一个是被释放过的被告呢、 哦、 就告返佢入罪嘅、哦。 即是逍遥法外咗几十年而家又俾人入罪咁样。 啊真係几十年啦 ,47 年。 哇 ,47 年仲告得㗎。 啊咁样呢就要睇返个故事啦。咁、 嗯、 话说呢就是1975年咁耐啦。咁、 嗯 啊、当时呢位被告呢咁今年就75啦，当年呢28岁嘅啫。咁、 嗯 啊、就被控呢就杀咗一个15岁嘅女仔。咁当时其实好快脆呢个女仔呢即係个谋杀案出现咗之后呢就已经拘捕咗佢㗎啦。咁、 嗯 啊、其实、证据上呢当时係靠环境证供嘅，因为佢乜都唔认㗎嘛。咁、 嗯、 首先就係个女仔嗰个妈妈呢、 嗯、 就係、是、呢位被告人嘅本来嘅拍拖嘅伴侣嚟嘅。 哦。 不过呢就因为好似又另外呢又结交咗其他嘅男士啦。有啲 affairs 呢咁引起个被告或者凶手呢就好嬲嘅，咁走去揾佢， 激起嘅情 緒。咁但系揾佢唔到咧，就揾到佢个女咧、 嗯， 就报仇咁报啦。 哦，发泄咗喺佢身上面。 系啊，唔单止即系睇翻嗰啲伤势咧，啊个面啊俾佢打到乜嘢啦，变形啦，吓、 嗯 啊、又勒死佢啦、 嗯 啊，然后又强奸佢咧咁样样。咁、嗯啊、而且咧，嗰、那个细路女咧有本记事簿嘅，当中有一页咧被人搣走咗、 嗯 啊，应该就写住咗咧佢妈妈个地址嘅。 嗯， 咁、啊、亦都喺个凶手身上揾翻。系，咁、啊、但当时就靠呢啲证据咧就告咗上去法庭。 系啊， 咁、啊、但系当时嘅主审法官咧就引领陪审团咧就话啲证据都唔系好够啊，咁、 嗯 啊、就放咗佢。 我就咁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就咁听嘅时候，本身都已经好合情合理噶啦、 啊。嗱，听落系啊，咁但系始终吓、啊，我哋有我哋睇法，咁有时候啊， 当然 啦，人啊唔同睇法啦。咁、 嗯、 顾物论点咧，一宗刑事案件咧，就经过陪审团嘅释放咧、 嗯， 原则上咧就唔可以再告噶嘛，喺以前英国嗰个法例里边。啊，咁啊有个英文系叫唔知我读错音咧，就 double jeopardy。咁啊，电影都有做嘅啊。咁啊，有個荷里活出名女明星啊 ，Ashley Judd 咧、 嗯， 啊，咁佢啊專嗰套電影嘅名就叫 Double Jeopardy 嘅。咁、 嗯、 Ashley 都出名啊嘛，早兩年一個 Me Too 運動嘅，咁佢咧就係啲即係領先者，即、就、係、是、走前邊咧，就話俾人聽佢有咁嘅遭遇啦、 啊。運動嘅重要人士啊， 係啊，係啊，咁啊，其他嘅女性咧走出嚟咧，係宣泄翻咧過往嗰啲不幸嘅遭遇啦、啊，咁樣、嗯咁講翻到電影咧，就係、是、佢原來咧係俾佢嘅夫君咧啊就欺騙啦，咁啊整咗一個場面出嚟咧，就導致好似個丈夫咧就被殺之後失咗蹤，咁啊最後咧就搞到咧係佢啲警方啊認為咧啊女主角係兇手，咁啊告咗上法庭，仲入埋罪添，咁、嗯、但係事後佢啊出咗獄之後咧，咁啊四處訪尋啊，發覺咦原來個老公未死喎。啊，而且仲系咧，系专登咧，系谋佢嘅，啊，因为个老公其实就识另外一个女人噶啦，咁啊呃保险嘅啫，咁。 哦。 咁以电影情节咧，就系、是、阿女主角咧，就叫众目睽睽咧，杀翻佢先生咧，都唔可以再告佢。 哇！ 因为美国嘅制度好似英国咁啊，当时 啊， 就系冇 double jeopardy， 即系话唔可以咧，啊一宗案件啊释放咗之后咧再告嘅。 呢个罪咧，其实讲紧系只系同一个 target 或者系同一个 case 先至可以用到呢一条嘅条例，定还是其实如果改少少嘅剧情咧，又可以再继续告落去噶？ 啊，当然咧就系讲紧咧，系因为杀人嘅嘢就系一个啫吓，如果杀咗阿甲。咁啊，就係告咗佢謀殺阿甲咯，啊，咁亦都法庭裁定，佢某年某月某日咁啊殺死咗啊某甲咁，咁已經定咗喺度噶啦。咁然之後佢咁呢個人係已經死亡噶啦嘛， 係啊係啊， 啊咁啊唔存在噶啦咁嘅樣，咁所以佢嗰個理解就係不存在話再去殺死呢個人啊。咁當然阿小白嘅問題就係、是、喂佢。啊，2000年咁啊，谋杀佢夫君一次，咦，咁啊，2010年可唔可以告翻佢第二次咧？咁咁嗰个咧就喺法律上咧就系唔通噶嘛，冇理由告两次噶嘛。咁、 除非法律上亦都牵涉到啲灵媒嘅运作啦，咁啊有机会可以咁改动啦。 是早两年呢有啲案件找啲唔知咩大师懂得掘地窿嗰啲係咪咁咪要找啲叻人上去讲嘅法官都话即係唔知噏乜啦。 係呀係呀。听到头都大我諗法官大人。 咁亦讲返战场呢鼠呢就变咗係当年呢都係有个说法就係、是、有个喺英国嘅先生呢就被告杀妻㗎嘛。佢事后出返嚟对住传媒讲其实係佢杀嘅放咗之后。不过唔可以再告佢。不过一切咧都已经系过去噶啦，因为2003年英国就改例啦，咁啊2005年开始咧个法例正式执行咧就系、是、话可以咧系告多一次嘅，咁但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过去试过就话咧香港有人试过咧台湾地区咧俾地检署告啦，打甩咗啊脱罪，又再去告啊，咁啊前后告咗五六次咁样，咁啊不胜其扰嘅。咁就咁會唔會又點樣可以防止到即係嗰個一個人咧嘅市民咧唔會即係有咁嘅遭遇咧咁樣？咁呢個咁嘅新嘅法例咧有啲條件嘅，唔係話咦見到人抌垃圾咁樣，即係第一次嗰、那個以前係叫市政人員睇唔清楚，下次多個市民話睇到又再告多次，咁啊好唔得閒。 係啊，咁好忙，文書處理都煩啊。 係啦，咁啊，所以首先係要嚴重罪行啦，係 serious 噶啦。咁另外咧，同埋有啲叫做新嘅證據嚇、即係你以前有嘅證據唔攞出嚟，你嘅事啦要新嘅證據嚇。咁、另外咧，仲要 compelling， 即係話好有力嘅。咁英國嗰邊仲要 reliable 啦，好可靠嘅證據啦。諸如此類咁多條件，咁、好似呢宗案件咁啦，咁啊先至拎到去咧英國嘅上訴法院。咁申請到之後咧，就抌翻落去佢哋本來嘅英國嘅古老嘅刑事庭咧，中央刑事法庭咧去審。咁啊，少少曲折咧，就深深下咧，呢位七廿几岁嘅被告咧，就有病啊，结果就暂停，要重审，重审啊，嗰个法院咧就陪审团入咗一个钟头啫，即系逐啲讲一粒钟都唔使出翻嚟，已经判咗佢有罪。 咁相信今次都应该系学阿大仲咪所讲啦，佢攞咗啲新嘅证据系非常之有力啦，系嘛？新嘅证据 系啊，正如佢哋事后访问翻啲咩检察总长啊或者警方咧都话咯。咁你兩樣證據夾埋就係、是、第一，嗰、那個女仔係因為同佢哋係相識噶嘛，佢媽媽同佢有關係噶嘛，咁然之後，咁佢身上揾到一張女仔日記簿嘅搣咗落嚟，有佢媽媽地址嘅紙張、另外再加埋 DNA， 哦， 點解話？ 係70年代就未有咁多嗰啲 DNA 去到擺上法庭啦，係嘛？ 係啊，所以科技係對於嗰個法庭嘅聆訊咧係絕對有幫助嘅。咁、雖然而家咧就係、是、始終我哋啲比較老派舊人咧就都係攞住沓紙嚟睇啦，但係有時候譬如自己做檢控咁計咧，望翻左手邊五六七八個啲青年人個個都揸住嗰啲 mon 係嘛？一個唔止仲兩三個添，自己都要買幾個擺到。 唔用都要摆喺度啊！输人唔输阵啊，大众咪 系讲到好，谂谂先。 咁希望啦，大众咪新嘅一年嘅时候，2023年啊，除咗继续喺大众开咪环节出现之外啦，咁啊自己生活上都旗开得胜啊！ 全香港市民都应该继续胜利啦， 啱啊，呢个啱听。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唔该小白， 拜拜， 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术语啊，讲下乜嘢系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系一项金融投资嘅专业资格。CFA 系美国非牟利机构 CFA 协会认证嘅专业资格，但系并非法定资格，因此唔系好似律师、会计师、证券经纪或者中医师有法定嘅职业门槛限制。不过相关考试嘅内容都系围绕喺金融业界，包括股票投资学啦、固定收益啦、衍生工具啦、量化方法啦、另类投资等等，呢啲都系关于 CFA 嘅考试特点。因为佢主要分为三级，每个考生每年只可以报一个阶段噶咋，所以平均嚟讲啊 ，CFA 嘅考生咧需要用四年嘅时间咧先可以过三关。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君追踪31啊，咦，讲下讲下都已经系2022年啦，追踪31嘅最后一次同听众见面啦，即刻揾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喂，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先啊， 咁啊，梗系要啦，你都系啊，新年进步非常之紧要，系啊，咁啊电视报同电台咧都继续啊有啲好嘅节目啦，无论系睇嘅定系听嘅，都系俾听众同观众嘅，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逢星期五晚呢个时间都有议事论事㗎嘛。咁继续呢，我哋一起聚焦下今个星期立法会呢佢哋讨论咗啲咩题目。听下嗰啲议员同埋官员呢佢哋重点讲咗啲乜嘢议题。咁我哋呢会同大家一一去到数选一下嘅。 咁成日都系讲呢句㗎啦。住喺香港嘅咁留意住今日夜晚7:30嘅议事论事啦。8:00有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意喎。 冇错，咁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呢个香港残疾人乒乓球呢个智障组嘅运动员黄佩琪啊。咁佩琪咧原来都几好成绩噶，佢喺即系唔同嘅国际赛上面咧都有好多佳绩嘅。咁包括咧2019年咧佢赢得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呢个女子嘅双打银牌，同埋咧女子单打嘅第4名。咁原来咧佢呢个好成绩咧系因为佢背后有一位好照顾佢嘅外婆，咁支持佢嘅，咁所以啦，今晚嘅节目咧，阿黄佩琪咧就会带埋佢外婆一齐上嚟，分享下佢嘅成长故事咁话嘅。 哇，呢啲好感人噶，攞定几包纸巾喺一路睇电视都得啊， 内有洋葱啊，咁大家记得今晚8:00留意下啦。 好，咁留意住啦。另外10:30嘅时间有另外一个节目喎。 冇錯，一個新嘅節目叫做《鳥瞰中國》啊！咁呢個節目好好睇嘅，即係畫面上真係好睇嘅。咁咧佢係點樣嘅呢？即係從高角度大量嘅航拍片段，居高臨下咁帶大家睇下中國嘅大江南北啊！即係除咗即係中國地大物博，除咗風景靚咧，咁啊好多名勝古蹟噶嘛。因為咁佢嘅節目唔係淨係去一個地方，去好多唔同中國嘅城市鄉村，咁啊睇佢哋嘅名勝古蹟啦，睇佢哋嘅高樓大廈啦、新嘅建築啦，另外亦都會睇一啲人民生活嘅，即係譬如佢哋過節嗰陣時嗰啲樣啊，即係從呢個高角度航拍咁樣睇，一齊睇下咧，認識多啲中國嘅大地，同埋認識下當地嘅文化啦。 哇！啲文化咧，即係都好多嘢睇啊！我哋成日都話譬如歐美啲人點樣過節啊，又或者係非洲啲人點過節，其實咧淨係睇中國大陸嗰啲嘅叫做文化咧，都非常之多。你諗下咁多個唔同部族，每個部族又有佢哋自己特別嘅一種傳統傳承喺度咧，其實係好多嘢睇。 啱啊！佢哋啲衫亦都好特別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好同我哋。好唔同嘅文化，咁啊一齐认识佢哋多啲。 好，咁啊10:30嘅时间啦，鸟瞰中国，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关心埋天气嘅情况先。今日天气系天晴干燥嘅，早上咧天气相当清凉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嘅啫，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啊天气都系干燥嘅，早上咧相当清凉啊，日夜温差就相对较大啦。元旦假期云量较多，究竟睇唔睇嗰个晨光第一线噶咁样？气温咧逐渐回升啊吓，依家14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今日闭幕，闭幕前将审议《港区国安法》释法案的代议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解释草案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北京出席会议，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将列席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四召开委员长会议，由委员长栗战书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多项修正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当中包括有关港区国安法释法案文建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代议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解释草案等，并决定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491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多一宗死亡个案，是来自福建的本土个案。新增本土病例以广东省最多，有2400宗，北京有908宗，福建520宗。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正是度假的拜登赶在年底前签署法案，令总额$17,000,000,000的法案生效，为联邦政府提供未来一年的经费，包括大约$8,580,000,000,000国防支出，以及因应乌克兰局势提供$400多亿紧急援助，同时向台湾提供$200亿的军事融资。拜登在 Twitter 说，将投资在医学研究、安全、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灾难恢复等，并为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项目提供资金，同埋对乌克兰提供重要援助。国会参众两院早前先后通过法案，拜登说证明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合作。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比利的女儿在社交网站公布父亲的死讯，表示永远爱她，愿父亲安息。医院的报告显示，比利因为结肠癌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27去世。巴西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比利的离世全国哀悼三日。多名球星透过社交平台怀念一代球王，巴西的尼玛形容比利将足球转化成艺术，阿根廷队长美斯上载同比利的合照愿他安息，法国前锋麦巴比说永远不会忘记这名传奇人物，希望他安息，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说，一句再见不足以表达足球界的伤痛，比利在足球上一直启发数以百万人。巴西1970年冠军队成员同比利并肩多年的李维连奴说，比利是永远的王者。比利协助巴西在1958、1962和1970年三夺世界杯。有统计指比利职业生涯射入1281球，在1977年退役，近年健康恶化，多度入院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5点，升278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3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元，升6.8；美团185.7，升0.9；友邦保险86.95，升1.85；药明生物61.05，升0.5；阿里巴巴87.2，升1.65；中国平安51.6，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32.5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55，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3点，升49点。港金报16,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38美元，卖出1,81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去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哥连臣街嘅快线只准电车通过，车长超过8米嘅车辆不准由皇后大道西左转去坚尼地城海旁，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还珠楼主， 金庸， 平江不俏生， 一位位武侠小说大家，打造一个个波澜壮阔嘅武侠世界，俾大家暂时脱离现实，转喺虚拟嘅世界，心灵驰骋。 要认识真正嘅江湖，还原武林真貌，了解各个大侠嘅心路历程， 就要留意1月1日起，逢星期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 《闲话武林》。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篮球运动员李琦。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我特别感谢我的工人姐姐，由我小朋友刚刚出世在家帮手，到今天依然照顾到两位仔仔非常之好，所以很感谢她，因为她的付出令到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政府公布最新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一是取消检疫令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第二是取消疫苗通行证；第三是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核酸检测。海外、内地、澳门以及台湾的抵港人士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后或者抵港当天所做的强制核酸检测，改为是发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议。第四是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1.5米的餐桌距离、每台人数上限等等，只是维持口罩令。这些优化措施会在29号生效。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习惯成自然。神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大家都熟悉，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点解你会知？可能曾经有人讲过，然后听一次、听两次就会知道几时有得听，唔需要用纸笔写低，到时到后就会听。每次节目都有四个钟，日日都有唔同环节内容，你又记唔记得？你可能会话咧，最初唔记得，慢慢就知道星期一有乜，星期二有乜。曾经有听众讲过，听到呢个环节就知而家系几点，甚至知道系星期几添。点解听下听下又会记得？冇写低噶。你可能会话咧，听得多习惯咗咯。原来有啲事情只要习惯咗就得，但系点样可以成为习惯呢？曾经有人讲过，连续做同一件事情21至33日就可以变成一个习惯。不过根据一啲心理学研究，原来可能需要多啲或者少啲嘅时间就可以出现你嘅新习惯。之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发现有啲人2个礼拜左右已经可以养成习惯，但系有啲3个月都唔得。根据推算，仲发现部分人就算连续进行1年相同活动，都未必可以变成佢嘅习惯。点解呢？原来同你想变成习惯嘅行为都有关。例如早餐后散步10分钟，比早餐前做20下掌上压更容易成为习惯。因为行动本身嘅难度都会影响咗你形成习惯嘅时间。掌上压当然比散步难，越需要付出多啲，越难成为习惯。另一个影响习惯形成嘅主要原因就是你可唔可以坚持到。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活动变成习惯的早期或者后期有1至2日停止，对活动变成习惯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超过1个礼拜以上，可能就要重新来过。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连续几日跑步，最初会觉得好累，但是过了1个礼拜就觉得不跑反而不舒服。但是停了1个礼拜不跑，又觉得不需要再跑。麻省理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在实验发现，当习惯完成的时候，基底神经节会形成新的活动模式。但是当没了这个习惯，活动模式亦会产生变化。如果相同的习惯再出现，活动模式会比之前更容易建立。即是说，如果已经停了一排没跑步，想重新再跑返，会比从来没跑过步更容易成为你每日都要做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当然最好了。不过请留意，养成一个习惯同只是习惯了一些事其实是两件事，不要搞乱。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有下雨了，在门后立住那破扇子，也顿变得重要。听着扇子说，当今晚星闪耀，只恐被你抛掉，你抛掉，你抛掉，它用处真是太少。几时停雨没有需要，不可改变你那坏习惯，成感进了恶性循环。如果孤单清朝我进餐，愉快地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 上晚琴，阳光一出，竟然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阳落扑了，便怀念着我这个汉子，我顿变得重要。但只说这一切我所料，当生命最闪耀痛楚被你抛了，这段爱真是渺小。你便离去，像似飞了，不可改变你那坏习惯，情感尽了我性循环，如果孤单请朝我进站，地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雨就晚琴，阳光一出竟然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习惯为你朝思夜盼，别懒让我改这习惯，坏习惯，情感尽了我性循环，如果孤单请朝我进站，愉快地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雨就晚谈，而阳光一出竟然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我哋咧就14度嘅氣温啦，咁但系你讲紧譬如系北美啊，又或者系日本北海道啊呢啲地方，其实都冻得相当之厉害。咁啊系啊，睇好多嘅片段咧，甚至乎譬如喺加拿大咁有啲地方，哇佢真系成条路咧都冰晒，啲车咧你根本停喺度，佢自己都线周围线走咁，咁啊非常之冻啦。咁你咁冻嘅天气咧，咁啊当然要注意交通安全。咁但系如果你话从呢个美食嘅角度出发嘅话咧，咁咁冻嘅天咧，原来喺唔同嘅地方，特别喺日本嘅其中一个清心县嘅地方咧，清心县最出名就两样嘢，第一个咧就苹果，第二个咧就蒜头。蒜头系啊，蒜头都系佢哋非常之出名重点嚟嘅，即系两大产业就是、苹果。 你哋中唔中意食噶蒜头？ 依家中意， 我都中意啊， 我中意噶， 系啊。 旧时细个就成日觉得有阵味啦，依家咧有阵时食啲西餐咧，咪有嚿蒜咁样嘅，即系佢又酸酸地咁样嗰只， 系咪烧过咁样？ 系啊系啊系烧过， 咁食都得。 喺啲牛扒隔篱嗰嚿嘢咯，咁会撩出嚟咁样食，好啫喱状咁样咧。 系啊， 依家觉得几好食噶。 不过蒜头咧，题外话。蒜头咧，即系北方人好中意就咁食嘅， 系啊系啊， 就咁食蒜头。 系 咁，但系佢咧真系，譬如食饭嘅时候咧，就咁攞粒搣咗个衣，跟住就咁食啦，跟住食饭咁样，佢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你都知蒜头咧，都几大阵味噶嘛， 吓， 即系嗰个 大口气啊嘛。 系啊，咁嗰阵时我觉得喺国内拍戏嘅时候咧，咁有个北方嘅对手啦，即系都啲长辈嚟噶嘛，佢又好中意食蒜头，跟住每一次做完之后咧，就同佢做对手戏啦，跟住咧。大家就會閉氣啊！ 因为经过咗肠道嘅消化， 系啊，之后好劲啊，个前波好劲啊， 嗰个味道厉害厉害厉害，系啦嗱，咁如果你话喺咁冻嘅天气嘅时候咧，原来有一啲嘅食材，其中一个咧就系苹果。苹果原来都有一种特别嘅叫做收藏嘅方式咧，咁啊喺譬如十一月嘅时候咧，十一月、十二月咧都会有嘅，咁就喺清心呢个地方咧就做一个咧叫做雪藏苹果嘅仪式，咁啊做咩嘅咧？啊，原来佢咧就佢有啲将嗰啲秋天啊收成咗嘅苹果咧就唔同品种，因为苹果都有几十种品种嘅，咁啊将唔同品种嘅苹果咧就收埋喺嗰啲 container 或者木箱入边，收埋喺木箱入边，跟住咧就将佢咧就先去雪咗佢先，保温即系冷冻咗佢先啦。咁然后咧喺冰天雪地一出现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攞翻嗰啲，佢好多箱嘅， 系 可能有十几箱，嗰啲大箱咧都差唔多人咁高咁样嘅，系啦，都大嘅。咁你就攞嗰啲箱出嚟，就搵啲机器咧就运过去嗰啲深山嘅地方。咁去到深山嘅时候，佢哋仲要再攞啲机器咧去到掘嘅，咁先去掘咗一个冇即系原本好多雪啦，掘走啲雪先，跟住将嗰一啲嘅挤咗苹果嘅箱咧一个二个就整整齐齐咁样排晒喺呢度，然后咧就再将啲雪咧拥埋佢哋，拥埋嗰啲嘅箱，跟住又等佢自然落雪啦，咁啊落雪嘅时候咧，咁啊又再令到嗰个箱咧全部堆满晒啲雪，咁又其实佢嗰啲箱咧虽然话就话有嘢包住，咁但系佢哋有啲系甚至乎咧系由得嗰啲苹果直接咧就俾嗰啲雪咧拥住嘅，即系佢唔会话完全保护住嗰个苹果，佢目的咧就希望咧可以用到嗰啲白色嘅雪咧，去到令到个苹果嘅甜度咧系升华。 系 啦，即系超级升华。好啦，咁佢呢一个咧叫做雪储藏苹果嘅叫做传统仪式咧，其实都好多年前已经开始。 系咪法定有一日嘅？我想 问清心。系啦，法定会做呢一样嘢嘅。 即系好似阿侯嘉明平时讲嗰啲英文日，咁今日系冬日日咁样。 但系佢哋又唔会话有一日去到做嘅，因为佢哋咧系会睇个季节啦。咁当然你话睇温度咁样去决定到底几时去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亦都會喺第二年，大概二月份左右啦。咁佢哋又會特登咧去擲定某一日，即係唔係年年不一樣嘅。啊，嗰一日咧，發覺個天氣都開始適合啦，因為年年天氣不一樣嘛。跟住佢哋咧就會拉大隊啊，咁有陣時會甚至乎揾埋啲遊客一齊咧就做 tour， 就上山 摘蘋果啊。 就係、是、去佢哋唔係摘蘋果，去掘蘋果。 哦，咁我哋掘翻上嚟。 係啦，咁我哋掘嘅過程咧，又係要嗰啲鏟泥車。因为佢哋真系收埋好多，咁就用嗰啲铲泥车啊，掘嗰啲啊，掘完一轮咧，又铲咗啲雪啊，掘再掘又再铲咗啲雪， 会腐烂咧。其实虽然你话有嗰啲保温嘢 屏障， 系啊，冇错，呢个真系中国谂天然屏障，天然嘅一个冷藏方法。咁啊，佢哋咧就一攞咗啲苹果，咁啊有部分虽然喺个箱入边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咧都系就咁用啲雪咧再埋喺入边。 会唔会好似啲法国酿酒区咁样咧？嗱，呢一区咧就一。1984年嘅，呢啲就是1897年嘅， 佢哋就按照住嗰个嘅品种，即系例如可能唔知乜嘢星嘅苹果，跟住嗰一只又唔知咩品种嘅苹果，跟住又运喺呢一边，跟住嗰块地咧就嗰只苹果咁样嘅，咁咧就去掘翻嗰啲苹果出嚟啦。咁有阵时如果有啲游客嘅时候咧，一掘完出嚟之后咧，佢哋就会即刻咧喺度切嘅。切完或者俾熟食俾佢哋就咁拎嚟咬，咁咬嘅时候咧，其实仲有啲雪咧。黐喺嗰個蘋果個皮外邊嘅， 係都未凍凍。 其實係好冰凍嘅個蘋果， 冇曬味覺㗎咯。 但係佢哋咁冰凍嘅時候，佢哋都仍然食到個蘋果係超級甜。 哦， 呢個咧就本身佢哋出產嘅蘋果已經係個甜度係高啦。經過咗呢一個雪儲藏蘋果嘅一個過程之後啦，咁蘋果入邊咧個產生嘅甜度出嚟咧就會再升華嘅。咁呢個咧我自己我有去見過佢哋賣咗啲蘋果啫。我冇试过掘出嚟，所以我都冇试过。 佢 到底有几甜？ 你做唔啱嗰一日啫， 系啦。 咁你宁愿埋落去定还是掘出嚟？ 我宁愿掘出嚟啊！我会宁愿掘出嚟，因为我掘出嚟嘅时候有得食啊嘛。咁我就知道佢到底嗰个效果系咪真系好似我睇片一样咁厉害啦？如果真系咁甜嘅，咁当然佢运过嚟香港又难啦，因为佢甜度又会流失咗啊嘛。咁呢个就真系冇办法，要去到当地嘅时候先有机会去到试一试超甜嘅冷雪藏苹果啊！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关于大坑啊。嗱，我想问两位拍档多唔多去大坑咧？ 以前啦， 以前系嘛？ 而家比较少。 几个月去一次，好黯然咁样，冲过嚟突然间。 因为以前咧，我系经常去榴莲铜锣湾，因为铜锣湾附近咧有好多 studio 嘅，即系录音咧，好多制作室喺嗰度，即系 而家都仲有 嘅，而家都仲有嘅。 咩 啊？系啊，而家都仲有嘅。 咩咩啊？ 系啊，有阵时做完嘢咧， 好耐冇录过啦。哎呀，人生啊， 冇过啦， 好唏嘘啊嘛。 唔系咁，以前做完嘢咧，就即系上夠時間，咁不如行個圈，咁有時會行到銅鑼灣啦，有時行去大坑嗰邊，即係揾嘢食啊，咁樣。 大坑都幾多嘢食嘅，有間拉麵鋪啊，舊時冇咁多間分店啊，依件成日去啦。有間肉餅鋪啊，好多朋友中意食嗰個好似成座山咁嘅肉餅啦。 以前我反而有一間茶餐廳，我就成日去幫襯。 定還是係叫排檔啊？排檔啊？乜記啊？乜記排檔啊？ 買茶食好多市嗰啲。 係啦，佢唔係茶餐廳嚟啊，佢排檔嚟啊。排档劲啲啊，露天食啊， 露天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咩记啊嘛， 嗰边都有啲 甲月丁记， 嗰边都有啲刨冰咧，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嗰啲刨冰啊，真系一部机打出嚟，咁嗰啲好似真系粉状咁样嘅冰咧，哇，加埋啲酱汁啊，真系一流啊！ 无端端做咩讲大坑咧？有朋友啱啱喺嗰度开咗间咖啡店，咁咧我行过去大坑嘅时候咧，发现咧咖啡店起码有十间啊。咁我同佢讲话，既然嗰度有十间，点解你要开第十一间啊？咁样佢话冇啊，个铺租几平，咁咪试下开咯。咁样，咁我哋而家去支持下啦。咁啊，杯咖啡都几好饮嘅。不过，我又留意到一样嘢，大坑咧好多人街拍啊。 嗯， 唔系拍街，拍街即系你意思系即系有架车乱咁拍啦。街拍啊，好多网红咧，就会有个摄影师哥哥咧，就同我哋一大坑嗰度咧，游走喺角落头啊，啲墙啊旁边系咁影，所以饮杯咖啡咧，好多嘢睇嘅，系啊， 睇人哋拍紧嘢啊， 系啊，睇人哋拍 呢个都好睇， 喂，睇拍嘢几好睇啊！你平时出去做导演拍嘢，成日都有啲人睇拍嘢噶啦，咁跟住啲场记会讲咩？唔好睇啊！唔好睇啊！走啊！咁样 唔系嘅，拍紧嘢。如果你睇拍紧嘅嘢咧，系唔使俾钱噶嘛。睇拍完嘅嘢先要俾钱。 系啊，系啊，系啊，几好睇啊！因为 免费娱乐， 我哋自己咧都离开咗啲网红界别好多噶嘛。即系嗰啲靓女点解可以啊换几套衫，跟住喺条街嗰度即系攞个 都想知喎。 系咯，究竟有冇钱嘅咧？ 系啊， 我真系要落。 咁啊十几万 view 噶啦， 我落去饮杯咖啡先。 你入去饮杯咖啡好啊，请你啊，不过唔好乱拍车啊。如果唔系饮咖啡啊，系咖啡仔哥哥过嚟。 你啊， 过嚟揾你啊吓，咁啊，唔好讲呢啲啦，即系你都啊，差唔多2021年啦， 系下一次见咧就系2023年啦， 咁啊，预祝听众们 新年快乐。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